晨，11月29号啦，话咁快都已经去到11月嘅尾声啦。6:08嘅早上，出边嘅气温系17度，相当之清凉嘅。啱啱翻嚟嘅时候咧，啲风咧真系轰轰声咁样吹过嚟。咁所以咧，如果真系要出门口嘅话咧，记得着翻旧少少衫啊吓。咁加埋咧，亦都相当之干燥啊。今日嘅湿度咧只系得 31%， 啊，洗衫就啱晒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记得啦，饮多啲水啊，唔系嘅话咧，可能大家嘅喉咙都会有啲干涸。咁不过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已经去到3至4，咁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如果有少少鼻敏感啊嘅人咧，可能搭即系出街嘅时候戴翻个口罩会好少少。咁同埋咧，船仔寻日即系搭地铁嘅时候都发现身边有好多人咧都真系咳嗽啊，同埋咧都系咁打乞嗤咁样。咁我都觉得咧，即系大家去为咗保护自己啦，亦都系为咗保护翻其他人。如果你有即系伤风嘅症状啦，又或者系你都系想保护翻自己咧，戴翻个口罩咧都系一件好事嘅。咁留意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噶。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都会有不同的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定是爱情，形形色色关系都会有。不过什么叫好的关系呢？有些人就觉得真的要非常之用心去经营，甚至有些过分用力。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在一段关系里面太过用力，那不如试下不要勉强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找对我们之间相处的方法。如果这个时候发现可能对方和你已经不夹了，那不如试下不要强求，就这样等缘分逝去。要知道，如果我们是越用力或者甚至是嘥力去维持一段感情的时候，其实那段感情反而有时都是挺脆弱的。又或者有时一些不起眼的事都会令到我们的关系突然间分崩离析。所以真正好的关系应该是我们觉得相处得很舒服，而且是不会令到你有责任感，也不会令到你过分去在乎对方。就算你不小心忽略了少少东西都好，对方因为深知你的性格也都选择不去介意。因为生活中实在太多烦恼了，所以千万不要再为一些不值得的关系令到自己不快乐。不过同一时间，如果你真的遇上了一个人，无论是一些朋友、你的家人、甚至是你的情人都好，如果遇上了一个跟你咁夹的人，欣赏你的优点，亦都接纳你的缺点，真心喜欢你和跟你相处舒服的人，那个人你就真的要心怀感激，而且亦都要回报他们的爱。不是叫你们非常用力，而是用一个适当的方法，好的方式去跟他相处，好好地趁住这个已经是 Black Friday， 即是感恩节过后的一日，好好再一日跟他们讲一声多谢啊。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 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顶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长处生命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中是春意。 所以遇上一段好好的关系真的要珍惜。张国荣的春夏秋冬。 晨光 Coffee Time， 咁快已经去到6:15啦。提一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早就已经生效咗啦。因为今日真係非常之干燥 ,32% 嘅湿度。咁今日嘅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唔知大家你鍾唔鍾意买一啲嘅二手物品，甚至呢你可能就係嗰个卖家啦，你唔係买家咁简单添。咁而家香港其中一个拍卖平台啦，即係二手嗰个呢，就喺尋日呢就发布咗一个几得意嘅年报。咁样呢就係睇下啦，究竟最多人买或者最多人交易嘅呢一啲嘅二手产品係啲乜呢。咁我睇一睇啦，原来呢其中一个好多人买嘅呢，就係一啲兴趣同埋游戏类别啦。讲紧佢嘅交易量咧，都犀利嘅，已经咧系佢哋嘅第二高嘅物品。尤其是喺咩季节咧，一啲嘅暑假，又或者咧系动漫嘅电玩节啦，咁样。咁呢啲活动期间咧，其实对于玩具嘅需求咧系大大提升嘅。咁如果咧你讲到话系啲乜嘢嘅关键字最多人 search 咧，原来咧就系日本嘅漫画角色《刺客伍尔》咧，嗰一款咧就真系香港第二大嘅热门搜寻关键字啊！讲紧咧已经系超越咗传统嘅热门奢侈品牌同埋电子产品嘅搜寻量。咁但系如果你讲到话第一名系边个咧，咁就系嗰款游戏机啦，系啦，嗰款游戏机。咁之后咧就系我哋平时生果牌嘅用品啦。咁不过你又问啦，咁究竟如果我真係一个卖家，我应该係几点开始呢就要摆一啲货品上网，咁就最多人睇呢，又或者我几点开始同一啲嘅客人傾偈交易係最啱呢。原来呢 香港的用户啊，讲紧多数都是夜晚放咗工之后咧，先会 search 下呢一个嘅二手拍卖平台嘅，甚至咧会倾下偈同埋交易。咁几点系一个高峰呢？就系六点钟咧系交易嘅高峰。咁九点同埋十点咧就会系一啲物品刊登同埋搜寻倾偈嘅高峰时期。咁当然啦，亦都好鼓励大家咧继续咧系用一啲二手嘅玩具交易嘅。点解咧？原来讲紧净系香港用户啊。如果咧你净系做一啲二手交易咧，已经减少咗碳排放，相当于1291吨。好惊人喎、哦！嗱，即系大概系几多咧？即系想象唔到噶嘛？等于几多咧？2947次来回香港同埋东京航班嘅排放量，好多、哦。所以咧，用二手拍卖平台真系有好处噶。你又除咗悭咗钱之外咧，其实真系帮到环保。咁同埋咧，讲紧啦吓，如果净系香港用户咧，其实每一年平均通过二手买卖咧，都赚到6800蚊噶，即系呢一个平均数值嚟讲，其实我哋嘅交易额咧，只系仅次于新加坡。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屋企有一啲嘅闲置物品，除咗咧真系话系经济，你系真系赚到钱之外咧，其实咧都真系几帮到环保。咁所以不妨成日今日咧揾一揾自己身边有冇啲乜嘢嘅闲置物品系可以摆上呢一啲嘅二手拍卖平台，又帮下地球，又帮下自己个荷包啦。 似福气跟我一起。 Sika 的新作品《我们只有一直往前》。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益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和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璇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去哪里好呢？已经去到年尾一定就是有大家普天同庆很喜欢的节日，就是圣诞节了。其实已经很早就开始有一堆的圣诞灯饰，又或者的圣诞装置已经在全港的地方。不过都可以推荐一个地方，我都觉得挺可以大家去看一看的。那在哪里呢？就是湾仔。以前那条街专卖喜帖的那条街。那这条街最近也都是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圣诞灯饰，例如呢有一个横越成个中庭半空，犀利，长成27米咁长嘅，咁就係用呢一个传统嘅一个蕾丝嘅即係 lace 嘅工艺做设计蓝本嘅圣诞灯饰装置，又叫做幻影雪鹿。咁同埋呢亦都有一个8米高，嘩都几高，8米高真係差唔多4道门42得吧，係之后呢仲有呢一个蕾丝嘅装饰嘅圣诞树，咁样都几值得大家去打个卡。咁同埋呢其实呢一个树身呢都係有成差唔多成千个圣诞装饰㗎喎，都非常之犀利，同埋呢都几值得呢大家去望一望呢啲圣诞灯饰。咁如果呢大家都係鍾意呢雪啊，係啦，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鍾意嘅。如果呢你係未见过雪嘅都可以见一下，虽然呢啲就唔係真雪嚟㗎啦。咁不过呢一个嘅呢条街呢就每逢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公众假期同埋随即都会举办超过50场的圣诞飘雪汇演。我看看啲相咧，啲雪当然是假的啦，但系咧影出嚟咧都相当靓噶。咁同埋尤其是喺夜晚咧就应该尤其靓嘅。所以大家不妨咧就趁住呢一个时间去看下雪啦。星期五一于咧就一起去玩一下，玩一下呢条街的圣诞灯饰啦。 跟我聊聊，为什么半夜睡不着？跟我聊聊，为什么拍照忘了笑？你拼命被这个世界需要，却忘了自己有什么需要。跟我聊聊，或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回荡，其实很寻常，晚风任而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一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 Let's all be here，talk to me，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珍惜你，你放心去洗。 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需要，我想我想读懂你的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回荡，其实很寻常，晚风任而绕，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歌颂比喻超甜蜜，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一句话我在听，这个世界太难爱，有我再不离开， Always by your side babe。 你听我讲听我讲，只要我在你身旁， No one can hurt you。 曾比特的新作品 Talk to me， 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三跑系统正式启用，三条跑道全面投入运作。机管局安排三班航班分别同时以南跑道和中跑道起飞，并且以北跑道降落。行政长官尼格切话，机场容量将会显著提升，相信客运和货运都会再创高峰，激活餐饮、旅游等的行业。他又要求本港航空业全速恢复运力，结合湾区优势，扩阔国际联系。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会全力推进机场城市计划，将机场发展成为亚洲旅游新地标。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可成为军事导弹的打击目标。普京在哈萨克表示，俄罗斯可使用包括军事导弹在内的武器，回应后续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对俄罗斯领土进行的攻击。普京指，若果与俄罗斯交战的国家演变至拥核，俄罗斯将会动用一切可用打击手段。较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部分西方官员促请美国总统拜登在离任之前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另外，俄罗斯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普京指是要回应乌克兰持续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俄罗斯领土。格鲁吉亚表示，2028年之前将不再考虑开启加入欧盟谈判的议程，并且将会拒绝接受欧盟任何财政援助。格鲁吉亚总理科巴希泽领导的新一届政府获国会通过信任投票。科巴希泽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新政府的决定并不意味格鲁吉亚结束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但是开启加入欧盟谈判的问题正是被用作为勒索工具。他强调绝不能够接受将格鲁吉亚加入欧盟视为恩惠。霍巴希泽说，格鲁吉亚仍然将会履行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但是不接受欧盟任何财政援助。至2028年底，格鲁吉亚将会为开启加入欧盟谈判做好适当的准备。格鲁吉亚去年年底获欧盟候选国地位。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朝早风势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六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3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饮嘢会被爸B闹噶， 爸B手车咁好，一定唔会饮到周围都系噶。 最知爸B手车有几好嘅，一定系晓婷。 爸B睇住啊，隔篱有架车想 cut 线啊！ 哇，系喎、 啊！哇！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唔知道爸B、离机、晓婷有冇事呢？ 各位听众早晨，你哋好啊！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啱啱啊36分嘅早上，17度嘅气温咁啊，正如头先船仔所讲啦，今日嘅天气咧都系比较上清凉噶，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6%噶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生效紧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其实即系虽然头先啊船仔都有话过嗰个喺港岛嗰边咧就有啲活动啊可以去啦，咁啊大家就可以睇一睇，其实都有唔少嘅商场咧，咁今年都做咗嗰啲雪啊！ 哦，系啊， 系啊，即系我见新界有个商场，佢有啲雪咁啊，好似我唔记得中庭定系天台个位置，系啦、啊，即系之前放烟花嗰个商场，系啦、啊，咁、所以。咁所以我覺得都幾多呢啲嘅噱頭嘅，咁啊好嘅，咁咪冬天有陣時或者聖誕節，咁啊想大家多啲嘅聖誕氣氛。 係啊，真係要有，同埋聖誕節，我諗普遍嘅香港人都幾中意呢一個節日啦，因為 係咯，嗱普遍嚟講，因為大家小朋友收禮物啦， 大人就玩啦。 我覺得最開心啊，因為譬如小朋友收禮物嘅，咁你個印象已經好啦，因為大家都做過小朋友。咁啊，收個禮物啦。咁啊，而家大人嘅話，即係譬如大個咗啦，有自己嘅小朋友，見到自己小朋友開心咧，咁咪自己都開心咯，係啦。咁所以都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另外即係除咗呢一類型叫做關於咧就係節日氣氛嘅地方可以去之外啦，咁啊，其實亦都咧就有一個。是可以免費入場的，咁都可以咧俾大家就好好地欣賞一下。咁啊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呢個歷史博物館啦。 嗯， 歷史博物館咧，佢一個常設館咧就更新咗 啊。有啲乜嘢咧？ 更新咗之後咧，我覺得都好值得咧，就大家去睇，特別咧就是、一家大細去睇添。因為佢嗱，原來佢整咗四年呢、這個歷史博物館咧個常設館咧，咁啊而家咧就翻嚟啦。咁最新有一個叫做香港多媒、香港多面體展覽系列嘅專題形式報告。咁亦都就以香港嘅社區發展啦、外籍嘅族群啦、 即係嗰啲少數族裔啦， 係， 同埋咧就係香港以及咧就係海外華僑聯繫等等嘅課題咧，咁會做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展示，同埋即係話俾大家聽個實況係點樣嘅。咁啊，其中咧有一個叫做油尖旺望油尖嘅展覽嚇 ，OK， 其實個名字都幾有趣。油尖旺望油尖，咁啊以九龙区最繁华嘅地方就作为其中一个咧最重要嘅展示嘅地方嚟嘅。咁啊，即系等大家各位市民入到去嘅时候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就喺呢个大街小巷啦，感受一下呢一区咧十九世纪初嘅时候，即系嗰个嘅发展。咁仲有呢一啲叫做咩香江蒲织啊，平记金山啊，哇呢啲我都要入去睇。 金山佢真系写金，即系一座座金嘅。 系啊，系啊。 系咪真系有金山噶？ 我净系睇到金山，我啲行山人士，我净系谂起马骝山啫。系啊，即系即刻就谂起马骝山。咁佢咧，其实三个展览亦都合共咧就展出咗700件嘅展品。我觉得呢啲展览咧就最适合系咩咧？就系同阿我哋一阵晨光大学7:00嘅晨光大学阿周树佳 系 民间风俗研究，即系同佢一齐睇嘅话咧，佢应该。我想你即系你要买多几杯水或者即系要请佢饮嘢先得。 系啊， 一路睇咧，佢可能每一件咧，佢都有 故仔。个故仔 系啦，嗱呢一件咧又着噶啦，跟住周树佳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到啦，咁啊亦都涵盖咗好多唔同嘅呢一个香港嘅海报。海报咧好睇，海报无论系电影嘅海报定还是而家宣传海报咧，即系隔咗咁多年之后，例如咁讲啦，例如睇翻30年前垃圾虫。以前是垃圾虫噶嘛， 系 系啦，而家系清洁龙，而家清洁龙阿德，以前咧就垃圾虫嘅，系啦，咁啊由垃圾虫咧就觉得个意识形态唔系咁好，因为就垃圾虫出嚟就大家去，你系诶佢一定系垃圾嚟嘅，唔中意佢，咁但系变咗清洁龙之后，大家中意佢，因为佢帮手做清洁嘅，咁啊意识形态就唔同咗，咁你就系讲垃圾虫，咁其实都有排讲啦，咁又或者，我觉得以前啲广告唔知佢有冇啦。睇翻以前年代嗰啲廣告咧，又係幾多嘢睇嘅， 係啊， 係啦，譬如船仔咁樣，睇翻以前細個睇過嗰啲廣告，你都會覺得有好多味道喺入 邊。以前真係會背曬啲廣告，係 咩嚟？咁犀利？ 即係衛生署嗰啲咧，手唔好亂啲。 哦，係啊，係啊，都係啊。咁啊，我記得以前有好多嘅廣告咧，而家都印象都有嘅。咁當然就而家電視睇唔到啦。咁但係上網其實亦都睇到，每次睇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譬如听众而家都可以谂下自己嘅心入边觉得最难忘嘅广告，你一谂系谂到边个广告咧？其实我有好多噶，就喺入边牵涉好多商品，费事讲啦。 我即刻谂起咧，系周星驰电影咧，佢有一场系咪打擂台嘅？佢直接插咗个广告入去啊嘛，你记唔记得啊？佢打打下擂台咧，同阿段水流，同阿段水流大师兄好似系。 系咪新精武门啊？ 我唔记得个名字，但我只记得段水流大师兄。佢同佢打擂台，无敌风火轮嗰套啊， 哦， 系咪咧？好似系咪嗰套咧？哎呀，唔紧要，总之就系咧，打打下就无啦啦直接插个广告嘅，系我完全冇谂过咁插。 我知道你讲边套啦，但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唔紧要， 好好笑。 系啦，咁所以睇翻以前嗰啲嘢咧，我哋可以谂翻起以前几时睇嘅时候咧，喺呢个脑入边都呈现咗细个嘅画面嘅，即系你嗰个环境嘅画面啦，侧边有咩人喺度嘅画面啦，所以点解旧嘢咁好睇咧？系因为佢有旧嘅物件，有佢自己嘅故事。你欣赏呢件物件嘅时候，其实亦都会勾起你好多唔同嘅回忆，即系呢个先好玩。 同埋而家咧，年轻一代咧，都最近真系睇咗一个专栏啊，即系佢直情整一条片咧，就喺度研究点解而家年轻人咁中意睇复古嘢。即系无论咧，甚至系啲服饰咧，而家都好兴咩 vintage 嘅穿搭噶嘛。 但系 vintage 嗰啲可能佢哋上一次嘅 vintage 嗰啲佢都未出世。 系啊系啊，但系佢真系特登揾翻香港可能90年代、80年代嘅时候嘅穿搭，之后咧就特登去着翻出嚟，然后就出街影相，甚至变成日常嘅穿搭。即系佢觉得反而咧透过以前香港好辉煌啊、好靓嘅历史咧，去睇翻而家究竟佢应该点做，慢慢咧重塑翻佢哋一啲价值观噶。 系啦，咁呢个都有趣啊吓。咁啊讲翻呢一个展览入边啦，咁佢亦都有啲叫旧款巴士嘅，呢、這个就模型啫，唔系成架摆入去，旧款巴士模型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得意喎，喺加州供奉嘅关帝庙陈设。 加州 系啦，咁佢亦都有头先，因为提及过有啲外籍嘅族群啊嘛，咁呢个可能其中一个元素啦。咁啊，加州供奉嘅关帝庙陈设，仲有咧就系葡国人嘅菜谱、笔记、佢哋嘅书画等等。 咁所以咧都多嘢睇。嗱，其實已經開放咗噶啦，咁啊展期最少一年嘅， 哦都耐喎， 係啦，最少一年嘅。咁啊，佢哋咧即係呢個展覽館咧，預計每年入場人次咧就去到600,000人次，所以都多人嘅嚇。咁、如果大家要影靚相嘅話咧，可能即係譬如一至五嗰啲時間去咧，咁可能就會理想啲啦嚇。咁但係都真係多嘢睇嘅，佢除咗譬如。大家都知道以前就未回歸之前咧，咁啊英屬地方啦。咁但係佢亦都講咗好多喺香港嘅葡國人嘅故事嘅。咁、所以頭先亦都提及過咪加州車公廟嘅。 係啊， 佢都有幫大家了解到喺加州華僑嘅經歷，即係可能嗰啲舊金山年代。咁我明點解會係金山啦？即係以前叫過去掘金啊嘛。 哦， 係啦，舊金山年代咁樣， 明啦， 係啦，即係加州嗰邊嘅地方。咁所以咧都多嘢睇啦。咁當然啦，歷史博物館咧就係呢一個就喺二樓嘅閣樓展廳，即係七鹹道南100號啦。咁佢有逢星期二就休館嘅，星期二就人哋就都要休息嘅。咁但係咧費用就幾多咧？全面嘅， 太好啦， 係啦，費用全面， 聽到都開心啊。 冇錯，咁你就可以共入去咧。即是打个白鸽转又好，定是即是点样都好，你入去影下相都好。但如果人哋话唔想用闪光灯，咁大家就唔好用啦吓。咁其中有一啲咧，譬如头先讲嗰个油尖旺望油尖嘅，一个都市流光方纵情， 系 系啦。咁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咧，头先提及过嘅海报同埋牌匾啊。即系人哋一间公司开铺嘅牌匾、哦、啊，咁佢亦都有 呢啲好睇啊，都 系啊，呢啲好睇啊，咁佢有啲系咯唔同嘅景色啊，各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去睇嘅，即系回顾一下呢一个油尖旺，以前又有葡国人住，又有。有啲人掘金翻嚟嘅人又有，跟住又有好多唔同公司開鋪海報咁樣，咁所以咧係多嘢睇噶嚇嘛。如果大家有時間去下呢一個咧歷史博物館嗰度欣賞一下以前嘅香港嗰一種嘅面貌啦。 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是有回来。游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直环顾至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历奇。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卑。花我不生的力气，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烟漫过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直环顾至飞机再次高飞，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通产。一直环顾至飞 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笔记才是风味，闯我这一生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门去路再起，烈火再飞，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 吉吉嘅一首作品《第三人生》，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八分啦，咁啊出边都系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3%，非常之干燥嘅一个早上，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咗噶。时间嚟到六点四十八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继续咧咁啊，邀请到香港山野协会总教练啊，总教头梁志浩新年上上到上嚟嘅。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咁啊，农历方面十二二十九啦。 啊， 计一计咧， 无端端做咩讲农历嘅？ 出呢度蛇年喎，新年上 系咩？ 系啊。 哇！ 所谓少林五刑拳啊，龙蛇虎豹学啊，系咁去嘅。 我睇杂志有龙蛇虎豹 嗰个第二样嘢啦。咁如果你话喺呢一个出年蛇年咧，咁固然之系好啦。喂、嗯，不过前排咧呢啲咁嘅蛇咧，其实喺山上面都见几多。 系啦，嗱，同学仔成日都问我，喂，俾蛇咬咁点啊？系，我哋真系有队友俾蛇咬。 系，师兄，师兄， 系， 系啦，师妹有事啊，咁样。 唔系，千祈唔好绝。不可以分享一下，真系当你见到你个队友俾蛇咬嘅时候咧，未必见到蛇。书本成日都话，不如见到条蛇就打死佢，或者影低张相。啊，咁啊攞去急症室，咁啊医生帮你对蛇对血清啦。咁，但系好多时候你夜妈妈你未必睇到佢。 吓， 走得好快。 系。 系啊，条蛇走得快，哇！只脚一定有古怪，所以一定系走唔掂。 跟住，有脚嗰个四个蛇嘅， 哦，系啊，叫 George， 系啊， 系啊，即系以前我哋个睇电视广告咧，佢有白牌喺埲墙度，蛇嚟蛇去， 系喎，系喎，系喎， 暴露咗你嘅年纪啦。其实咧就而家啲蛇啊，周围都有，好正常嘅。我哋即系共存噶嘛。咁如果万一真系俾蛇咬，点算咧？第一件事啊，清水沖洗傷口。 嗯， 個隊友即係你俾佢咬完之後，個感覺係點咧？咁啊，憶述翻我哋個傷者，佢就話俾你，好似火燒咁痛。 係火燒， 係痛到不得了嘅。咁你報警嘅時候咧，記住通知翻999報案中心，話俾佢聽，你個隊友係俾蛇咬。 係， 跟住佢就會準備血清噶啦。 係， 或者你會認得咩牙蛇咧，咁就會準就好好多嘅。 係， 咁但係有時有個情況就係蜈蚣同埋蛇咬完咗個傷口咧，都係呈兩個窿嘅。 蜈蚣啊！哇，蜈蚣你都讲埋今日 系，唔系，即系都两个窿啫。 蜈蚣咧就难搞喎、啊， 蜈蚣咪 蜈蚣啊！我最熟净系红七公啊，食蜈蚣嘅。 我以为咧蜈蚣会俾人收留添， 唔系讲翻昆虫嗰个蜈蚣。咁啊，即系嗰啲武侠小说啊，梗系有蜈蚣，哇佢劇毒嚟嘅喎， 唔係，香港啲蜈蚣咬完你之後咧，其實係冇唔需要理佢。 係咩？喂，呢個我又真係唔知喎。香港有蜈蚣， 係， 但係冇嗰只劇毒嘅， 係 唔 係 紅七公嗰只嚟？ 唔係，咬完你咧，其實冇嘢好做嘅，你都係打啲破傷風針啊，等佢自然好翻嘅啫。係啊，咁但係反而俾蛇咬咧，就要對血清啦。 係 咁啊，醫生會問你，你要唔要啲咩蛇啊？ 大懒蛇 咩颜色啦、啊？ 隔篱嗰位大懒蛇，你讲笑啫， 唔好再讲啦，监仔嬲啦又，你睇佢啦块面， 落咗脸佢，搵人帮我落咗脸佢， 唉，真系你睇我好难，我都捞嘅，你咁样搞法系咪先？咁佢会分啲咩蛇就打翻咩血清嘅，如果你冇咧，咁佢就估咯。 有冇一只白搭血清啊？ 啊冇啊，冇啊， 嗯。 冇啊，所以 即系流感针咁样，你知医管局其实佢每年佢都系会有根据医学嘅统计，就大概估佢嗰今年嘅流感边一只佢打咗佢先咁。 佢都系数字嘢啫，都系估啊嘛。 系啊， 就 系 我哋觉得呢个比较高啲，可信性高啲呢只。 吓、 啊，咁但系同蛇咬都一样啦。 吓、 啊，咁上次我哋个朋友仔咧，佢俾蛇咬完之后咧，去到医院急症室 就俾火烧 咁啊，医生不停咁问佢、啊：你肯唔肯定见到咩蛇咬你啊？跟住。我真系见唔到，真系见唔到，讲咗好多次， 真系啊！ 咁最尾咧，佢哋就决定用青竹蛇嘅血清先，因为 师傅啊，师傅 系 即係問聲，如果估錯咗會點？ 哦，冇嘢嘅。 哦， 冇嘢嘅，冇嘢嘅。 你講啊， 唔使驚，唔使驚。 呢個緊要，因為估錯咗就冇得翻身咁嘅嘅。如果你話冇嘢嘅，喂，咁都好，咪再估過咯。 都係痛啫，因為你處理唔到嘛，咪繼續痛咯。 嚇嚇嚇！ 其實我問翻當時咧，佢話痛到嗰抽廣東話俚語咧，就哇痛到哇哇哇哇咁樣嘅。 係， 即係我朋友仔佢比較頂得痛嘅。 嗯， 佢都話痛到真係短糖。点只咁嘅，止痛药都好似伸唔到口。 我想象到嗰种系刺伤口带出嚟嘅刺痛， 系跟住就 原来入骨髓入边， 跟住就火烧嗰种感觉，佢好痛好痛好痛。我哋就千祈唔好咁搞嘢，即系你都系俾啲水去洗下伤口，跟住就等救护员嚟得噶啦。你最多咧就揾即系敷料，唔系包佢遮佢嘅啫。 使唔使话？譬如佢咬到个脚瓜啷咁样。我扎住佢大髀，血都系唔好流。 以前就会咁教嘅，以前扎住伤口嘅上处，减少个血液回流速度。但系而家都冇啦，因为你扎住扎到血液循环系统，但系扎唔到淋巴系统。 哦， 咁啊结果都一样。 我啊惊扎住啲血，跟住搞到佢即系直啲讲，嗱呢个好认真啦，将扎住啲血，佢啲血直头过唔到过去，坏死埋只脚。佢我唔 四个钟。 四个钟 系四个钟，嗰个叫tourniquet，即系我哋止血带咁啊，四个钟头啊。 系 咁冇。你又话我你个眼神好，哇，佢好唔得啊！我下次讲国语啦。有个古仔咁嘅，你都唔使扎噶啦，因为香港好快脆，个零钟就已经去到医院噶啦。咁另外就记得咧，就系其他人喺现场你留意一下，因为嗰条蛇可能仲喺现场。 系， 咁呢个真系要小心啲。 咬过翻层未？可能真系， 佢可能佢 或者嗰个系佢屋企， 其实佢受惊咧。 啊， 咁你话系咪草丛鼠入去会好啲咧？系嘅，因为。但上次我哋朋友仔咧，即系坐喺个烧烤场度啫。 嗯， 只不过咁啱条蛇经过， 嗯， 咁多个脚趾唔咬，净系咬佢嗰只，真系冇法。 系， 福无从至，祸不单行啦。咁、之后咧，当时你救护员会点做咧？咁样咩？所以急症室去到点咧？佢就会用支笔去划一划，睇下你个血，即系嗰啲毒液啊，个范围去到边度？ 系 啊，唔 系哦，所以就尽量唔好喐嗰个人，等佢啲毒液唔好扩散得咁。 系啦系啦，同埋你可以但咁样睇下。如果有兩步樓梯，你都要行嘅，都冇辦法，只係唔好急跑啫， 係 唔好咁緊張， 有咁慢得咁，係 慢慢抖佢落去啦。咁佢就會畫翻條線，好似抹翻住嗰個血海岸線咁樣嘅。 嗯嗯， 佢見到邊度有嗰個血一個瘀塊啦，咁佢就會畫翻條線，寫翻個顏數字落去，日期同埋時間。 嗯， 咁啊一浸一浸一浸上去。 嗯， 咁呢個就會睇翻個血你個血清有冇效啦。 嗯， 如果有效嘅話咧，嗰、那個。毒素上嘢唔應該會再過頭先嗰條嘅 marking 嗰條線嘅，因為會回翻落去噶嘛。 你真係好清楚喎，講得 係，因為我真係睇住佢。 係啦， 唔係我咬啊，真係唔係我。我一朝俾蛇咬就唔想生嘅啦，唔係我嚇。不過後屘個醫生都話其實唔係知道條蛇中唔中嗰個你估啊，即係估 血清嗰個問題。 所以我哋最好就你能夠認到就認啦，認唔到你都冇法，盡力。同埋小心啲，你去打蛇嘅时候咧，就真系打蛇会随棍上，你未必 系啊。你即系打咗落去，佢系沿住嗰支棍咁样卷上嚟噶。 唔系专业蛇王咧，我建议大家都系远距离影咗相就算啦。 系 咁，因为可能诶撞啱啲银脚带咧，有剧毒啊，咁你就犯疹头啊，咁你就麻烦啦。 哇！呢啲咁样嘅名咧，其实真系听啊听得多，但系你叫我突然间谂翻起，我净系识得我估应该系饭铲头，即系好似印度嗰啲电影，呢啲电影吹出嚟， 冇错，三角地个头阔啲嘅， 系啦系啦， 好似嗰只眼镜蛇咁样嘅，咁你个银角带咧就黑白间嘅， 即系斑马咁样， 系冇错， 哦， 系冇， 都系有毒嘅， 劲毒， 哇，劲毒， 系 即死嘅， 不过最怕而家似好似话入到市区添， 系啊系啊，之前有睇过啊，系啊， 好似话沙田都有，星期六啊，睇啊報紙雜誌都話沙田好多啊咁。其實就過往好似由2022年啦，咁以前就話三百零鐘求助啦，咁跟住咧就即係漁護署咧就有另外就有進資啦。哇，23年又點啊？23年就去到320宗。 嗯， 今年啦， 其實都好多喎、 啊，越嚟越多。越嚟越多， 系咯。 今年2024年，我哋去跌到去十月计算啦，咁系去到395宗。 哇，咪真系越嚟越多喎，口震添。 系 系。 咁呢个其实呢个数字系即系报警嘅。 系。 咁另外有啲咧就系直接揾渔护署嘅。 嗯。 渔护署，我睇个数字咧就由5宗去到而家有16宗。 系。 即系每年递增都好多。 哇，都多咗好多真系。 咁我觉得个数字系因为条蛇其实不嬲都喺个山度。 系。 喂，大家熱愛咗呢個大自然，多咗人去參與呢個活動，變咗就個數字會多咗，就並 基數大咗咧。 係啦，就並唔等於話啲蛇開始遷嚟去遷去人住嘅地方，應該唔係。 係， 我覺得係我哋參與咗個大自然入去裏面玩多咗。 咪少咗冬眠啦，我諗而家啲蛇都好少冬眠噶啦。 咁誒，都冇冬天。香港係亞熱帶嘅地區嘛。係 咯，係咯。以前我細個都話有呢個幾度咁，我細個睇嗰啲讀咩讀科學嗰陣時候。即係最見到有條蛇咧喺山窿嗰度瞓覺，仲話個熱蛇俾佢瞓覺咁樣。而家我諗啲蛇都未必會瞓啦。 我覺得細個係凍啲喎天氣， 真係係四季分明好多嘅。 即係而家就好似唔使買凍衫咁樣。 冇噶啦，我冇買噶啦。 你環保啊，你本身買咗嘛， 冇 你唔使再買咯。 係啊，唔啱著就冇再買。 即係你 keep 得好好咯。即係你跑完又係瘦嘅，咁咪唔需要再買。嗰啲衫又保持得好好啊，你個環保鬥士嚟嘅，唔好讀書。 係啊，最緊要就係即係大家都可以上網揾多啲香港常見嘅蛇。即係瞭解一下先啦，咁你始終上得山都係中遇蛇嘅。 嚇，不過我哋記得提翻樣嘢，處理個傷口要小心。 係， 因為個毒液可能仍然喺個表面度有殘留嘅。 嗯， 因為毒液除咗注射之外，色透都會中毒。 哎呀， 即係皮膚滲透都會中毒。 係係係。 咁所以我哋幫你隊友處理傷口嘅時候，叫住要小心留意。 係， 知道。呢個就唔好隨手掂落去啦。 係，攞筷子，攞筷子，安全啲。 但係手襪咪得咯，有。 係喎，係喎。 同學， 好，唔該曬 Sandy Sir， 拜拜。朝早嘅时间17度啦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转头咧我哋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7:07嘅时候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到同各位听众见面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船仔喺度， 阿 N 喺度。 好啦，咁啊，大家都非常之精神，实在太好啦。可能朝头早嘅时间咧，秋高气爽。系啦，一落楼嘅时候就吹一吹，哇，醒晒！ 今日系冻好多啊， 凉好多啊，真系。点 算啊？我着少咗衫啊！ 你戴冷帽添啦，今日已经开始。 但系我都着少咗衫啊，发现。 系啊， 着多几件咯，小心冷亲。我前排先冷亲。 唔紧要，所谓人间有爱。爱就是温暖的泉源， 哇！就好似晨光大家庭咁， 冇错啦。 我见到阿 N 都觉得充满爱， 系 喎。点解你有边方面即系望到我就觉得充满爱？ 因为你入嚟嘅时候精精神神啦，然后同我倾偈嘅时候，我觉得系有爱嘅谈话， 系啊，同埋见到 你睇得出，见 到阿 N 着得咁厚咧，就知道已经 feel 到佢身上面嗰阵嘅暖意啦。 唔系啊，我系围咗条颈巾啫，入面都系唔算系着咗好多嘅，但系够暖嘅，够暖， 够暖就好啦，够暖就好啦，好啦，咁啊，所以我哋都要提一提，温馨提示下啲听众咧，今日出门口嘅时间咧，有阵时真系，如果你话中午咧太阳出翻嚟嘅时候咧，讲真啊， 系啊。 我晏昼我都有少热嘅，有阵时如果晒到正一正又冇嘢匿嘅话咧，我都有啲热嘅。咁但系真系个人啦。咁但系咧，一去到太阳一收嘅时候咧，又真系寒翻啲啦。 系啊，所以有时如果太早出门口咧，即系可能翻早嘅话咧，就要着得厚啲啦。 冇错。 跟住去到中午咧，其实又要除翻。 要揾个地方摆低件褛先。 系啦。 譬如你出去食 lunch 啊，样嘢嘅话咧，你可以摆低件褛。 咁啊，出面天氣都其實都幾好啊，藍天，哇，相對濕度29%添，又跌咗啦，又跌咗啦，係啦，我一路講嘢我都覺得一路個嘴係乾緊嘅， 搽翻啲潤唇膏啦， 轉頭會搽翻噶啦，係有心有心，係啦，咁我哋咧除咗睇呢個天氣之外，當然係睇埋呢個交通啦 ，Ann。 係啊，咁咧就同大家講中交通意外先啦，就喺龍翔道天橋啊，咁來回方向都影響到嘅喎，咁由於有交通意外嚇，咁就龍翔道天橋來回方向近住彩虹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龙翔道天桥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咁大家如果要经过呢个路段咧，可能要兜一兜路啦， 常用嘅路口 系啊，常用嘅路段啊，或者睇下会改搭港铁。就會可能方便啲啦。 我見到地圖係深紅色 嘅。係啊，頭先我哋就係較早前已經收到呢個消息啊，所以快啲同大家講。 好彩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係啊，大家 我都不得不讚呢個環節。 大家知道第一手嘅資訊啊，快啲。 係。 跟住咧，另外就係由於有車輛著火啦，咁就喺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去珠海方向，近住山石灣嘅部分行車線咧封閉，咁就未有明顯嘅擠塞嘅。咁但係如果可能要去珠海嘅朋友咧，咁就要留意翻呢一个状况啦。 嗯， 系啦。咁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就关于龙翔道天桥嘅。 请讲。 系咁，龙翔道天桥咧来回方向嗰个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咧，系重复一次，应该系咧龙翔道天桥咧去荃湾方向，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现时嘅车龙咧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但系反方向去观塘咧就未清理好嘅。 系 咁现时一带系车多，咁所以去荃湾嗰边都要塞一塞嘅，咁但系就可能会快啲通啦。咁但系去观塘嗰边咧都系未清理好，咁大家睇下要兜路行或者搭港铁啦。咁另外都同大家讲下一啲封路嘅措施啦。 好的。 咁就喺码头围嘅富宁街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盛德街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咁其余路面情况方面，南新界区就系一啲恒常路况啦，就元朗公路去翻屯门近住富泰村嗰一段咧开始车多啦。咁所以而家大家要留意就係龍翔道天橋嗰個位啦，係啦，要兜路啦。 嗯，近東九龍一帶啊，咁大家就要留意住。 主要嘅幹道。 冇錯，咁希望佢都盡快可以回復翻正常啦。 係啊。 係啦，咁如果各位司機大哥即係出門口嘅時候又多啲又。照顧一下自己架車先，望下架車嘅狀態，係啦、 啊， 跟住先出門口有冇光頭胎啊？個水撥啊嗰啲啊，總之全部都望一望，跟住先至開車啦嚇。係、啦，咁如果架車著燈嘅話咧，咁都唔好揸啦。架車都既然都著得燈嘅，咁有啲嘢都提示，咁就快啲處理佢啦、 啊。 除非入油，除非提你入油。咁你就真系入油啦！ 有问题嘅话，嗰日就唔好揸车住。 冇错啦，系啦，安全先至系第一啊！吓、咁啊，交通有啲咩同我哋倾下咧？ 就提翻大家啲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咁有两个嘅，咁第一个咧就星期日嘅，两个都系。咁第一个就喺湾仔嘅龙和道，因为有香港道路竞走禁标赛，咁所以咧凌晨4点至到下昼1点咧，喺龙和道东行去北角方向，介乎天华道同埋龙合街嘅部分行车线啦，咁仲有龙合街北行咧，近住龙和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大家要留意翻呢个喺湾仔龙和道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另外咧，10月1号咧，铜锣湾都系会有封路嘅、哦。咁因为有一个嘉年华举行啦，咁所以咧由下昼嘅2点半开始至到4点半， 星期日嚟嘅呢个 星期日嚟嘅 12月1号 喺铜锣湾，咁就下昼2点半至到4点半啦，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咁会影响边啲路段咧？都系一啲大家会成日去嘅路段啦，就系、是、东角道啊、基地佐治街，咁仲有部分嘅京士顿。街西行线啦，同埋部分嘅百德新街嘅，咁、都会视乎翻个人潮状况咧，都会封闭唐街啊、嘉宁街等等啦。咁所以大家都要配合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咁如果你架车喺下昼2点半泊咗喺一啲封闭嘅地区咧， 咁、点啊？ 你就要等一阵啦，你要等佢解封咗，你先可以驶出嚟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就是那一天的下午两点半至到四点半，就尽量可能不要泊在那一边的停车场处了。 真的一言惊醒梦中人， 是真的忘了。如果不是就大家就、在可能在那些商场消费多一点，有免费泊车这样、 啊、等多一阵。通常最多都是两个钟、啊、如果你一早已经在这里的话、啊、即你那两个钟已经都给了的了，是、啊、是都很歪了的了。但是那些另外那两点半到四点半就应该要自己暗的了。 是啊，冇办法，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啊。 系啊， 如果去嗰一区， 你呢个提议啱嘅，因为你千祈就唔好谂住，虽然封咗路，但我仲想出车，我不如慢慢摁下摁下摁出去啦，谂住又安全嘅、慢慢驶出去啦。封咗就系封咗噶吓， 系啊， 系啦、啊，唔好话谂住自己豁免我，咁我车喺入边，咁人哋已经讲咗噶啦， 系啊，因为已经系出咗通告噶啦， 系啦、 啊， 嗱、 啊， 我唔知道即系如果你喺部分商场又或者其他位嘅话咧，你泊入去嘅时候，人哋会唔会已经 可能都会提示， 其实应该系会 嘅，即系会 提一提，提一 提 两点半到四点半咧就唔可以出入车咁样，系、啦、啊，其实应该要提一提嘅。咁如果你见到呢个嘅话，又同你嘅时间又撞咗，咁你就要 避免啊，可能去其他嘅地区咯， 冇错， 去湾仔啊， 系啦、 啊啊， 天后啊。天后都近啊， 系 啊，炮台山啊，北角啊， 天后都可以嘅，天后都可以， 天后都可以系嘛，系啊，咁啊，揾翻其他地方去拍咁样，然后就唔好搞到你两点半到四点半咧， 就 系啦， 就阻咗自己嘅行程啦， 系啦，跟住又搞到即系自己失晒预算啊，咁都唔好啦。不过铜锣湾有阵时或者唔系净止铜锣湾，香港都多咗好多嗰啲叫做街头嘉年华。我自己覺得 啊、有時在荔枝角那邊都會有、即是近 D2 Place 那邊都會有、 那些嘉年華呢有時都吸引到一家大小去看，而且都多了很多那些、好像吉祥公仔、 是啊 在條街上呢就吸引大家一起去拍照、還有又多了東西派啦、即雖然是小禮物 或者有些工作坊咯、有時都會有 工作坊那邊是啦，如果你說是那些嘉年華的話，有時在街頭那些那有些人在表演、其實氣氛都挺熱鬧的，即係覺得係幾好，咁你話 應該可以搞多啲呢一啲活動，又可以吸引一下啲旅客。 係啦，旅客固然之開心啦，其實本地人都開心嘅。即係譬如有家庭嗰啲朋友咧，咁佢哋未必成日諗到去邊好啊。他哋真的會看住個 list 咯，即係今個星期通常有啲有個 checklist 通常有啲社交媒體會介紹有啲咩好去處， 哦係啊， 可能就會介紹呢一啲街頭有啲咩工作坊啊，大家可以去一下。 咦，呢個咪小白咯？ 小白會介紹嘅呢啲係咪？ 我都會介紹㗎，係啊。 有冇你都有冇去參與下？ 有啲又有啲冇啦。咁你參與唔到咁多嘛？ 咁又係。 咁我哋介紹到咁多咯，咁你中間揀到一兩個，其實都好好好㗎啦。 所以大家得閒就可以去下呢一啲嘅地方啦。 係咯，搞多啲呢一類型嘅活動啦，我覺得唔錯啊嚇。系啦，咁啊，仲有冇啲咩特别提我哋啊？ 冇啦，大谢咁多，大家总之就记住啦，星期日下昼两点半至四点半咧，铜锣湾一带有个特别交通安排啊，小心啲啦。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系而家见到呢一个嘅龙翔道啊嘛，系嘛？ 系啦，龙翔道天桥啦，系啦，大家都要留意翻啊。 嗰个位置啊，可能比较上挤塞啊，咁如果有啲咩特别 update 嘅话咧，咁啊，交通组又随时入嚟直播室啦吓。 听住交通消息。 好，唔该晒阿 Ann 嘅。好，呢个时候咧，咁啊，船仔都即刻跑咗出去咧，就直播室外面啊。咁啊，感受一下呢一个为你我受冷风吹啊！而家真系为听众我受冷风吹，系啦， 系 啊。咁啊，天气点咧？ 冷风吹啊！其实今日天气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又系有阳光啦，咁而且咧个天又蓝蓝地啦。不过咧就真系相当之干，同埋咧我呢一个位都相当之清凉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记得咧出街嘅时候一定啊，要着翻几件好。咁同埋咧就最好戴翻件颈巾咧都会好啲嘅。咁同埋我相信咧，大家即系冬天啦，或者而家咁凉嘅天气咧，都中意用保暖壶嚟飲下水嘅， 係喎， 係咪啊？因為 at least 咧可以補翻，而家啲保暖壺都好勁嘅。我試過有時 overnight 咧，即係擺成晚，佢都係仲有少少暖暖地嘅。咁但係咧，其實用保暖壺咧都係有一啲大家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咁第一樣嘢咧，其實就係嗰個材質啦。系啦，我相信咧，而家就真系出咗好多唔同类型啦，又有唔同牌子啦。不过想提一提大家咧，就系、是明白嘅，即系喺一啲嘅网上面买咧，系真系平啲啦，同埋又方便啦。咁但系咧，因为有时如果你唔知佢嘅产地喺边啦，或者你唔系喺香港购买嘅话咧，其实系未必符合翻香港嘅标准嘅。 系， 咁可能咧就会买咗一啲比较劣质，咁始终咧都系饮落口嘅嘢咧，咁啊建议大家咧都系。 比較穩陣啲，即係喺翻香港，甚至如果你 OK 嘅話咧，可以去翻實體店買嘅、哦。 嗯， 因為咧其實嗱講翻啦，大多數嘅保暖壺咧都係用304不鏽鋼嘅，咁佢嘅耐熱程度啊或者化學嘅結構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如果你係裝咖啡啊茶嗰啲都 OK， 咁不過咧原來都建議翻咧最好唔好擺超過兩個鐘。 嗯。 咁就係最穩陣嘅。咁同埋咧，點解就話要去實體店買呢？就因為咧，其實就可以 check 下個保暖壺啊。咁究竟有冇啲裂痕啊，或者啲刮痕？如果唔係咧，其實係有機會咧會溶到一啲金屬嘅有毒物質嘅。咁、 嗯、 另外啦，當然啦，就係要唔好揀一啲外觀有凹痕啦，因為其實都有可能會影響咗成個嘅保暖效果。咁同埋咧，亦都可以注意一下。嗰、那個保暖杯咧有冇一啲好刺鼻嘅塑膠味？ 哦，嗰陣塑膠味我聞到我都好唔中意㗎， 好唔舒服啦。 水嚟㗎嘛，你一路飲一路聞咁樣唔好。 係啊，咁同埋咧，其實保暖壺咧咪有好多唔同款嘅。咁、原來咧，大家成日都 miss 咗一個位咧，洗得唔乾淨或者好容易有細菌或者有毒素嘅地方嘅。你估下喺邊？ 應該係嗰啲膠邊嗰啲啊。 類似啦，係個蓋啊， 我個蓋係 係啦，尤其是係啲乜嘢咧，就係嗰啲你撳一個掣都彈出嚟嗰啲蓋啊。 哈哈， 咁嗰啲蓋咧，通常入面咧其實係有好多塑膠嘅。如果咧你洗得唔乾淨，或者冇用一啲特定嘅刷去洗咧，其實係好難徹底洗乾淨。咁所以咧，不如你就寧願揀翻一啲密封口簡單設計為主，而且咧用直膠嘅材質。咁裝水嘅時候咧，就唔好真係裝到完全滿曬，可能八九成滿咧。咁之後等佢有少少涼啦。即係未完全話熱到話即係出煙嗰種，涼咗少少之後咧，先冚翻個蓋，咁其實就會容易啲，冇咁容易就係、有啲污糟嘢喺嗰個蓋面。 係。 咁當然啦，點樣洗啦咁樣。咁如果咧你係有一啲天然嘅清潔劑咁啊最好啦，咁啊浸一浸佢，其實已經係可以除咗啲污垢啦。咁但係咧，原來大家記住，如果屋企有洗碗機嘅話咧，唔好擺喺洗碗機入邊洗。 嗯，哦，即係好似你咁，你有洗碗機，咁你就唔好擠啦，即係要自己洗啦，呢、這個唔好懶啊。 系啦，因为我都真系试过嘅，我咧就将个洗将个保暖壶咧摆咗入个洗碗机入边啦，然后我个外皮咧、 啊， 我本身出面个层有一层应该系类似漆嘅咁嘅质地啦， 系啊系啊， 冇晒咯， 哦洗甩咗啊， 洗甩咗，然后我再洗一下咧，连个盖都烂埋， 哇， 系啊， 咁啊真系自己洗喎。 系我而家嗰个壶咧都系烂嘅，咁、所以咧即千祈唔好再摆入去洗碗机度洗。咁如果咧你真系有海绵咁样，你咪用海绵洗咯。咁尽量就唔好用钢刷啊。 明白。 如果唔系咧，系啦，你就可能个内胆会唔好啦。咁另外亦都系要定期洗啊、除臭、消毒同埋风干嘅。 知道。 咁当然啦，就千祈唔好再摆牛奶啊。牛奶咧，其实咧都系容易有细菌同埋微生物嘅，咁样咧就系冇咁好啦。 好啦，咁大家记住啦。咁我帮大家睇睇天气啦吓。今日天晴非常乾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21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早上风势清劲噶。而家咧就系17度嘅气温，咁啊都相当清凉，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而家生效紧嘅，咁啊天气非常乾燥添。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咁啊，佳哥咧都好犀利啊，紧贴住呢一个嘅香港嘅电影市道，因为点解咧？之前咧，咁啊城寨上嘅时候，我哋有讲过城寨啦， 系， 咁啊今次咧又有第二个角度可以讲下咯，佳哥， 系呢排好 hit 啊，好 hit 啊， 吓， 即系关于一个道教嘅仪式啊，吓， 系， 咁啊叫做破地狱， 系。 破地獄啊！ 道教儀式 咁咧，哇！呢一排上網咧，咁啊睇好多 YouTube 啦，咁啊好多嗰啲網紅啊、網主啊，都大家都喺度討論緊呢個破地獄啊，咁啊各有各説啦。 係， 但不過咧，聽完咁多個講法之後咧，咁我又想借呢個機會啊，講一講我嘅經驗。 係，請講。 嗱，因為咧，我做風俗研究㗎，係，咁啊好有好多。都會去到一啲靈堂啊，或者啲道堂裏邊咧，或者佛堂裏邊咧，去睇一啲師傅咧就做破地獄嘅。 係 咁，第一件事咧，想同大家講嘅就係、是、咧，香港嘅破地獄咧，其實有唔同門派嘅。 哦， 嗱，起碼就我所見嘅，係有四個唔同嘅做法。係係啦，嗱，而家我喺電影所見到嘅咧。是其中一個，呢種是最常見的，就是道教裏面正一派，即是我做星入火區導師南和先生， 佢哋所做嘅破地獄， 嗯， 真係最好睇㗎啦，亦都係最有動感㗎啦。 轉圈啊，即係好多 轉圈啊，走八字啊，跟住又跳火海啊咁樣啦。咁呢一個咧係最常見，亦都大家最知道。但其實喺目前香港嗰個宗教嗰個儀式嗰個江湖入邊咧，仲有其他嘅破地獄嘅。嗱、 哦， 譬如話。道教里面除了正一仲有全真派的嘛。全真他们都有自己的破地獄的意识。但是呢相对来讲呢就没有好像正一派这样有动感啦、 啊。 也都没有那么危险啦、 啊。 他们呢就是转圈的啫。那么就是什么呢他的外围就有八方地獄。八方、 嗯、 中间就摆多一个中间。 那 一共是九个地獄那么逐个位就破。那破的时候呢就不是用鐵劍或者用刀嘅，係、 嗯、 用一把咧，好似咧嗰啲即係和尚啊，佢以前睇粵語長片咧，唔係有嗰啲禪像咁樣嘅，係啊，用一個好似禪像咁嘅物體，佢哋叫做琳琅。 哦，即係嗰啲大師用嗰啲啊嘛。 嗰段瓦前面咧就篤爆佢，係啊，唔係劈喎，係篤爆佢，咁就破地獄。嗱、啊，這個、呢個咧係。道教全真派目前香港所见的破地獄、 啊、不过我先想问了街哥先、既然都有分了譬如我这样说好像四大派这样、他们为什么都会分别来了香港的呢其实这个文化 因为香港是一个四通八达自由出入的地方这么简单的嘛 都喊是 啊 一语道破了 我们没有封关的嘛我们自由出入的嘛 是 四方八面的人都会来香港居住的嘛是咯就这样以前、哦 咁但係就佢哋亦都喺唔同香港嘅地方嗰度咧，就繼續有佢哋自己嗰個嘅儀式咁樣 嘅。唔同嘅，因為我哋有，因為呢啲咁嘅宗教儀式咧，好多時都係因應佢個鄉下嘅嚟，或者佢個傳承。咁佢哋四方八面嚟到，啲師傅嚟到，咪香港流傳咯。咁、佢有個需要，咁咪出現咗，咪喺度呢度生活到咯，會做咯。嗱、頭先嗰兩種係道教啦，嗱第三種咧係佛教。 欸 冇錯啦， 佛教我由細到大都好似少聽喎、 啊。 哦，係啊， 今時今日嚟講，香港應該好少見。 係， 但係呢一種嘅破地獄儀式咧，同香港人都好有關係嘅、 嗯。 因為咧，我哋叫做廣東佛教嘅破地獄儀式。係，咁啊，佢哋一般嚟講就叫做釋迦。 係， 釋迦，釋迦牟尼嘅釋迦。 嗯嗯嗯。 咁呢破呢個地獄咧，女人都可以做，其實咧就係正常嘅。頭先講嘅全真派咧、 啊， 全真派咧。師傅女師傅都有的、都有做的、都有的不過少一些而釋迦呢女師傅都可以做 其實是為什麼會女因為很多儀式呢甚至乎啲廟宇喺一特定儀式嘅時候，都係傳統上面會話歡迎男士，女士咧就有機會喺廟外邊等嘅。咁係 一啲啦。如果全真派就冇呢個禁忌嘅，冇呢個禁忌。就而家做釋迦都冇呢個禁忌嘅、 哦。 但係嗱、記住話釋迦係我哋叫做廣東佛教喎、但係如果係外江師傅咧，女性就低一層次嘅，好、多嘅位啊都唔可以俾佢做啦。係啦。就咁樣嘅，有呢個分別嘅。 但係 咁女釋係啊，釋迦就破咩咧？佢就唔係破九方地獄，佢係破十八層地獄嘅。 嗯， 係啦，就呢個獨特之處啦。 即係呢個文化就係佢喺唔同人士，其實佢有唔同嘅崗位，亦都發揮咗唔同嘅作用，就係有呢一個原因喺度嘅。 佢有本身佢個傳承係咁樣咯。 啊、 所以咧唔好以為淨係得道教係有破地獄，喺呢一個宗教上，江湖上邊咧，釋迦都有破地獄。 嗯， 好啦，第四種就係、是、客家人嘅喪禮裏邊所執行嘅破地獄。嚇、 啊， 係兩個男師傅喺度互相對唱，用把劍咧去破一個用沙砌成嘅地獄城。 用沙製造 用沙製成一個圓形嘅地獄城，而嗰個地獄城咧砌到咧好似條龍咁樣嘅、一個圈咁樣，一條龍咁樣嘅。系啦，系咁样 嘅，系好唔同喎，亦都四种唔同嘅方式，其实喺香港都系仲揾得到嘅。 因应唔同嘅佢族群啦，或者佢嘅需要而做啦。譬如客家人，梗用翻客家嘅方式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有佛教徒嚟嘅话，佢念嘅系广东经嘅话，咁佢咪想用释迦嘅方法咯。咁、如果佢系全真派嘅道长，或者佢信奉全真派嘅，或者系拜女祖嘅，咁佢可能就会采用呢一个全真派嘅仪式啦。咁、一般嘅平民百姓最常用嘅就系正一。火區道士所用的破地獄儀式、就咁啫嘛。所以咧， 要正即係要正確翻個觀念，唔係淨係得一種破地獄。 係 係啦，就咁樣。 哦，咁啊變咗坊間上面可能網上面好多人討論嘅時候咧，都話係得一種嘅咋。如果有其他嗰啲就係錯嘅，其實就唔係話錯嘅。 佢又冇話錯，不過佢哋可能即係始終正常人都唔會成日去嗰啲地方㗎啦。 係明白嘅，同埋未必咁了解嘅。 係啊，接觸咗咁啊，就以為係得嗰種，其實唔係嘅。 係 仲有提一提嘅，就有機會就可以再講嘅。就其實。当做呢啲咁嘅悼亡仪式嘅时候咧，咪要念经噶嘛。 嗯， 其实嗰本经啊，无论佛教、道教、密宗，都有破地獄嘅咒语同埋手诀喺入边噶。喺入边其实已经系诵经时已经做咗，不过而家做出嚟咧系具体形象化地做俾你睇嘅啫。 嗯，明白。 系啦，咁 哇，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吓。咁啊，学阿佳哥话斋，咁香港都欢迎，因为一直以嚟都系啦。不同的文化其實亦都落咗落嚟，可能有啲改變嘅， 係 啊，四方八面嚟嘅，咁啊亦都有啲改變嘅，咁啊但係亦都即係符合咗我哋香港自己本身住嘅時候呢一種文化延伸，咁、所以我哋要了解多啲，又冇話邊個係真係，除非你真係謬誤咁樣或者理解錯，如果唔係咧都冇話邊一個先係正宗，其實大家都係唔同嘅支派係咁樣去。 係，冇錯啦，係啦，百花齊放。 百花齊放，哇！呢樣嘢非常之好。好， okay. 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 拜拜。Bye-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可成为军事导弹的打击目标。普京在哈萨克表示，俄罗斯可使用包括军事导弹在内的武器，回应后续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对俄罗斯领土进行的攻击。普京指，若果与俄罗斯交战的国家演变至拥核，俄罗斯将会动用一切可用打击手段。较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部分西方官员促请美国总统拜登在离任之前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另外，俄罗斯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普京指是要回应乌克兰持续使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俄罗斯领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讨论过对方扬言要提高关税的理由，包括非法移民和芬太尼涌入。辛鲍姆形容双方有好好的对话，相信以后将会维持。辛鲍姆其后在社交网站上表示，他已经展示移民抵达美国边境前的相关对策，致力构建政府与人民之间桥梁，而并非将边境关闭。较早前，墨西哥政府对特朗普提出加征关税的威胁发出警告，指美方亦都将会承受巨大经济损失，包括多达400,000个就业岗位。美国消费者亦都将会承受更高的物价。墨西哥亦都会提高关税。墨西哥经济部长形容，美国威胁征收高关税是向自己的脚开枪。超過5,900名黎巴嫩人自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停火協議生效之後，從敘利亞中部回鄉。在敘利亞的黎巴嫩人主要是經中部官方口岸佳迪達亞布斯口岸進入黎巴嫩，亦都是距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最近的陸路口岸之一。敘利亞亦都開始修復佳迪達阿布斯口岸附近连接黎巴嫩的国际公路，那条公路先前因为遭到以色列空袭而受损。自今年9月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0人从黎巴嫩进入叙利亚避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朝早风势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六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3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一带车多，而龙翔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现时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的慢线封闭，咁青屿干线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开放俾车辆使用。而受到车辆着火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去珠海方向，近住山石湾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去港岛车龙到游丽村，西隧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至福亨村系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至到运头塘村一段慢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系繁忙，龙尾去到万公屋。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码头围嘅富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盛德街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2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5-26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文化快讯， 由作曲家伍卓贤一手策划的虚拟音乐组合 Twingo 即将举行首场实体音乐会。 三位虚拟艺术家会同爵士钢琴家张贝兹以及其他乐队成员同台演出，演绎多首原创歌曲， 嚟一场跨越虚拟与现实的音乐交流。 Twingo 新奇世界音乐会， 12月6日至8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更多资讯尽在艺文一格。 你做乜揸揸下车喺度阴阴嘴笑啊？ 因为我谂起我用水桶抹布洗车都洗到架车立立令，我就知道我嘥嘅水系零啊！每一个悭水嘅机会都系属于我同你。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你悭水机会几时都有，洗车、洗菜、洗米都不应该长开水喉，珍惜食水，大家都要识。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一星期七日， 早晚都陪住你。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17度，气温相对湿度34%啊！直播室入边，阿欧同小白咧讲下欧联战报先啦、 啊，真系弊家伙啊！ 讲紧皇马啊嘛，系嘛？ 开头咧就谂住，譬如麦巴比咁啊，上一场嘅比赛咁啊，俾翻一个佢食糊位啊，咁喺左边嗰度。我同阿欧私底下都有讲，咁你将麦巴比摆翻喺左路嘅时候，维尼斯老师啊摆中路啊，唔系摆中路。咁维尼斯老师又会喂波俾麦巴比啦，咁啊麦中就接到又入波啦，好开心，皆大欢喜啦咁样。寻日夜晚咧，即系之前嘅一场比赛咧，佢对利记嘛， 系 对利物浦啦。呢场波即系大家都感觉得到有少少嘴顺啦。场波咧，我觉得大家有个五波嘅较劲咧，系好合理嘅。因为你见到利物浦而家喺英超，其实佢都如火如红啦，好犀利。咁啊，系啦，咁啊赢唔系赢一两分咯，再加上曼城嘅失势，其实佢赢超过五分以上。咁佢对对皇马咧，其实两样嘢嚟噶吓，即系你当你对欧洲赛事嘅，同埋对本土嘅佢自己英超赛事，其实系两种好唔同嘅感觉。因为大家嗰个嘅行为或者个成对波嘅个性咧，系好不一样嘅。咁啊，亦都大家都知道，皇马真系欧联嘅常客，亦都系佢欧联大赢家嚟。 系啊， 即系有啲嘢你都唔可以唔话信唔信都好啦。咁你对住个大赢家，佢硬系真系好似老大哥咁样嘅感觉嘅。一踢欧联嘅时候， 系， 所以我突然间谂，系咪因为改制所以就会 系唔知系咪当系联赛咁样踢咧？嗱，咁总之依家英超又系利物浦一哥啦，欧联咧又系利物浦一哥啊吓，咁啊好犀利。咁但系咧赛后，皇家马里嘅领队啦，安察洛提又表示啦，所有前锋都会经历低潮嘅，唯一解决方法咧就系耐性啊吓。麦巴比可能咧信心出咗问题啊，有时咧踢得复杂咗，十二码宴客咧系平常事嚟噶，佢会继续奋斗。嗱，安察洛提咧其实都几锡佢嗰啲队员 嘅。 十二码宴客是平常事，我不觉得的，其实 我都不觉得的。大家如果看过波的话，你见个笼其实都几大下的。 是啊，我不觉得的，你不可以说是平常事。不过很明显就是个老细锡住啲员工， 是 那就讲出这一番叫做体贴员工的说话的。 可能希望更加凭着一直的说话呢，即是令到麦不比第一他 feel 到有爱先。因为最近都传了很多不同的消息，就是他同埋安察洛提又好，同皇马管理层又好，甚至乎他同法国队的国家队都好，即是在关系上面好像有少少不是那么如意的。咁我想可能释放多些爱给他，令到他即是个方向可以放翻多啲个心力落嚟喺个球队嗰度，咁啊，从而做得好啦。 又问呢个问题咧，系爱定系责任啦？你咁高薪签皇马，你某个形义上你都有责任嘅，唔系单单讲爱。喂，我想俾你睇呢个咧， 我系好有期待嘅。其实麦巴比佢一入去皇马嘅时候， 喂，报章咧揾到一个照片咧，就系麦巴比倒树操啊，就系俾云迪即刻咧撞到蛇骨咁样咯， 真系阴功啊！ 呢个可以做 sticker 或者做嗰啲迷因图片 ，cap 再 cap 图。 喂，咁啊，转个角度同大家讲下英超啦。嗱，英超系开快车啊，今晚凌晨4:00咧，白礼顿系对修仔对修咸顿啊，睇下白礼顿。可唔可以又攞多場 win 啊？嗱，白禮頓咧近五場咧聯賽咧，都係咧同你有勝仗嘅。咁啊，韋碧克降臨啦，韋碧克翻生啦，咁啊有冇機會咧令到白禮頓咧再下一城喺積分榜咧添上三分咧？ 暫時係第五位㗎嘛。咁但係你見到22分嘅咧，其實有3-22分，分別第3嘅車路士、第4嘅阿仙奴同埋第5嘅白禮頓，其實都係22分。即係如果你計分數嚟講咧，其實佢哋同樣係位列第3位嘅。 係啊，但係你知修仔依家榜尾咁滯㗎啦嘛，咁收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都 佢都諗住自己要即係呢場波咧，佢哋更加唔可以大意。 係啊，實食冇黐牙啦嚇。咁啊，講埋英超其他嘅新消息啦，雲尼斯勒羅咁啊接掌李成啊。 哎呦， 喂，原來啦， 唔怪之得之前。咁大力就係話自己會係一隻旁觀者咁樣啦， 喂，唔想教你曼聯啦，人哋啊去教李斯特城啦， 佢唔教曼聯咧，即係令到好多球迷會更加多嘅聯想。嗱，你之前其實你教咗幾場波，教得幾好嘅，咁你又或者係一直以嚟跟住前帥嘅時候咧，坦克格咧，你都一直喺曼聯嘅，咁你突然之間有新帥上任嘅時候，你又即係教咗幾場波唔錯，但係又話走，會唔會其實都會係同佢認為曼聯入邊嘅管理層或者管治方式係有關，就不如覺得咁我離開啦。 係啊， 係啦，咁都有呢啲嘅聲音去出現嘅。 最直接一樣嘢，可能即係曼聯又俾唔起錢雲尼斯阿羅咧，可能雲尼斯阿羅想要高少少人工，你俾唔起唔緊要。 李斯特城可能俾得起噶嘛？李城咧，依家暂时都系位列榜尾啦。 李斯特城有机会负债， 唉，大家咁话啦，曼城啊，依家都麻烦啦，好大机会下季啊，俾英超赛会咧，即系贬落去啊，贬落去啲甲联啊、冠联嘅赛事咁样啦。呢、這个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啊，讲真，中东老板你要英超赛会话罚我钱咁样，咁 咪俾咯？ 你 OK 啊？但系你而家好似越罚越多，同埋好似有少少咧，即系逐啲咁样个屈字堆啊！咁意思係就是、喂，你叫我俾一俾，其實我都冇 technically 犯錯，咁你叫我降班，我咪降咯。其實冇乜所謂，錢我大把，你好聲好氣過嚟攞咧，我就一定俾你嘅。你叫我搞個咧，唔知咩中東杯咧，我都願意抌錢出嚟搞。我係全世界最有錢嗰啲國家其中一個嚟嘅。係 啦， 你佢真係嗰個發展商咧，其實佢係一個阿布扎比嘅發展商嚟啊嘛。佢其實係富可敵國噶啦，已經。 係啊，佢哋嗰啲，所以就對佢哋嚟講，佢哋想做一件事。 係啊，你唔係話喂，你依家即係你英超賽會都係幾無理噶。你嗰個錯誤係早兩季犯，你早兩季又唔判佢、 啊。 你依家突然間同你講話，哇！有機會下季咧，你要落去冠聯啦，除非你罰款啦咁樣。嗰、那個罰款個額度都高噶嘛，即係唔係話我有錢你就過嚟啊？啊！一定系你啦，一定系你俾，我觉得唔系咁咯，我都觉得几唔公平。 感觉唔友善噶。 系啊，讲真的，我系曼城嘅球迷，我都觉得呢件事系绝对不公平。不过嗱，即系扯得远咗，讲翻李成先啦。咁啊，李成其实咧都差唔多护级噶啦吓，依家目标咧就系带领咧李斯特城护级。今次咧就系李斯特城咧就炒咗咧呢个谷巴啦。咁啊由云佬上任啦，云尼斯特罗咧今个夏天咧加盟啊曼联做助教啊，但系坦克架咧被炒之后咧。以為啊佢咧會接掌曼聯啦，但係冇咁樣做到噶。佢以看守領隊嘅身份咧，就領軍四場啊，拎到三勝一和嘅戰績啦。咁樣雖然佢多次公開咧表達啊，想繼續留喺曼聯嗰度做教練。 哦， 不過老賓艾莫廉咧就決定用翻自己班底，所以雲魯咧就最後被炒魷啦。 哎呀， 我想咧雲尼斯阿羅咧，即係叫做帶李成咧。 带翻好波， 系啊，嗱，首先咧，李成我有啲情意嘅，我真系觉得华迪呢个球员咧，好可敬 我自己都好中意华迪嘅， 即系几廿岁仲踢得咁叻， 同埋仲要系啊，即系无论对球队系咩事都好啦，佢都会喺球队嗰度咧就。即系咩重飞啊？ 冇错， 系啦，咁有担当嘅呢啲人好、啊。 我中意华迪呢个球员啦，同埋咧喺球队就算落后紧两三球嘅时候咧，依然最博尽无悔去踢波嘅咧，都系讲紧咧三十八岁定39岁嘅华迪啊，咁、绝对系即系可敬可畏啊！嗰位球员啦，好多球员咧其实都一路咧踢到老嘅，讲紧苏亚雷斯啦，咁苏亚雷斯同国际曼物咧就续约一年啦吓，咁样咁啊同佢嘅老 best 啦美斯啦一齐效力啦。其实咧，依家国际马物咧，差唔多有四五个球员咧，都系旧时巴塞嘅 旧巴塞底嚟嘅。 喂，除此之外咧，依家签嘅领队啊，都好似系旧巴塞喎。 系咩？ 系我帮大家揾翻，好似最新任嗰领队都系喺旧时巴塞揾上过嚟。 即系可能以前巴塞都识开噶啦。 其实咧， 助理领队 咁样，美斯呢个人咧，佢系几好嘅。即系你啲兄弟冇公开啊。美斯啊，帮你张罗晒一齐。 呢个又真系啊！ 你想嚟美国读书，我帮你考过嚟美国读书同埋踢波揾工咁。 即系佢私底下咧，其实人缘都好。你见到咁多人系愿意跟住佢一齐揾食嘅时候，你就明啦。 系啊，你可能做到一个移民嘅中介，唔知会唔会系即系纯粹主持人打趣咁样讲啦。喂，主要嗰度同你讲下咧，日本挑战赛啊，讲紧就系网球方面嘅。咁啊，香港网坛一哥咧，王泽林咧，琴日出战 ATP 挑战赛啊，日本四日市啊站啦，咁啊四日市站有冇五日市嘅咧？ 应该冇啦， 系啦，即系呢个小白就了解咧，四日市有冇三日市咧？ 我都想知 啦。咁啊，晋级次圈啦，又对上次咧澳洲嘅球手啦，咁啊 Philip 全场咧就打出六个 Ace 球啊，但最终咧以盘数1-2啊就落败咗啦。咁啊嚟紧啦，接住嚟十月底咧。Hong Kong Open 啊，香港网球公开赛咧，到时啊就会主场出击啊，讲紧就王泽林啦，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又讲下。篮球方面啦，咁香港金牛咧，其实喺 NBL 咧都攞咗全国赛嘅男子嘅冠军赛啦。咁啊，礼拜日啊，10月1日咧就会举行呢、這个胜利巡游啊。当日咧，一众球员咧就会坐电车， 系 就遊下香港。 電車係幾好啊，好識力場啊，成件事。 喂，嗱，通常 電車可以慢慢遊嘛。 冇錯冇錯，嗱，你譬如英超球會贏咗咁，有啲巴士巡遊啊嘛。咁啊， 嗯、 香港好啊，香港有香港特色就係、我哋用翻電車巡遊，同埋即係香港金牛嘅主場館都可以當係修頓籃球場啦。咁啊，有機會又會經過修頓籃球場。同埋咧，其實我自己好欣賞香港金牛咧啲球員以外咧，仲係。好欣賞佢哋嘅啦啦隊啊！ 嗯、 其實咧，佢哋真係成功將啦啦隊文化咧，算係喺香港慢慢萌芽啦。你都知道譬如台積棒啦，以至日本嘅棒球咧，啲啦啦隊啲應援好犀利噶嘛。 係啊，係啊， 好多人咧入去係睇啦啦隊，唔係睇棒球。 因為咧，譬如棒球咁樣啦，你每三個咧，佢哋就會有一大圈嘅一啲嘅叫做應援嘅活動啊，即係打氣嘅活動咧就出嚟嘅。咁佢哋嗰啲譬如吉祥物咧，吉祥物都識得打空翻。呢、這個真係係好睇嘅一件事，真係好睇，因為我冇諗過，其實吉祥物嗰啲衫我都有著過嘅，我都有著過。 咁你點解你又會著咧？因為拍攝嘅緣故係吧？ 一嚟拍攝， 工作 有一次因為拍攝嘅，第二次咧因為我見到有啲 friend 啊著緊啦，咁啊件衫幾得意，借著下咁樣，咁啊又借咗嚟著，咁啊玩下咁樣。咁你著嗰件衫咧，其實你嗰個誒喐動嘅能力其實係好低嘅，所以同埋啲路你又唔係好睇到，咁啊甚至乎咧有陣時。譬如我哋自己出面做嘢咧，你會同出面一啲吉祥物去夾下噶嘛？ 係 啲人就話翻俾你，吉祥物其實睇唔到個地下㗎。 你有陣時要攞住佢隻手仔， 你一定要拖住佢，好照顧佢。但係佢竟然話俾你聽，原來嗰啲譬如棒球啊，有其他嗰啲地方嗰啲，佢哋竟然吉祥物可以後空翻佢哋表演，哇！所以嗰件事咧係好 amazing。 係啊，咁啊， 亦都好睇。 香港又學習下啦，借鏡下啦， 啱啊啱啊， 做睇下有冇機會咧，做到個啦啦隊嘅經濟效益出嚟啦。 万之后来知道了。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船仔。 去到年尾咧，唔同嘅字典啊，或者一啲嘅杂志咧，都会讲啦。究竟今年嘅年度词汇系啲乜嘢咧？咁样，咁、哦、其中一本字典咧都相当之出名，就系、是、剑桥字典啦、 嗯。 今年咧就讲紧佢嘅年度词汇咧，就系、是、manifest。 哦，我知道你讲乜嘢啦，我唔识读呢个字啊，因为 系啦， 太好啦，你教咗我读，系嗰啲新心灵嘢嚟噶嘛？ 系啦，系啦，就系、是、manifest manifest， 咁如果系中文咧、哦，其实就系解显化， 嗯， 系啦，咁显化咧意思即系传统意义，我哋直接用翻 translation 先，个传统意义咧就系话啦，引起一啲注意或者非常之明显嘅，或者通过某一啲标志或者行动咧清楚表达某一啲事，咁但系而家啦，究竟呢一个字系点解咧？就系话啦，我哋咧一齐谂下，当我已经相信自己咧。是很有钱的了、嗯、我相信自己已经有1000万、嗯、但是呢它只是未出现而 已，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manifest， 就是将它显化出来、哦、 其实呢只是个脑那里是这样想，很有钱很有钱 很有钱， 跟住你就会做一啲想自己有钱嘅举措咁样啦。嗱，我系咁样去认为啦。 似系咧某一啲坊间嘅学说咧，就话当你成日去到谂呢样嘢嘅时候咧，呢、這个咩宇宙嘅力量咧就会俾到啲 power 你。 哦，系啦， 系啊，等你去实现呢件事嘅咁样，又话宇宙 always say yes 咁、 啊、 样嘅。 系啦，其实嗱，我哋唔系鼓吹迷信啦，咁但系咧，我有时觉得用呢个方法去谂嘢咧，其实个人系会正面啲同乐观啲嘅、 嗯。 即系 at least 你咁样谂嘅时候咧，你嗱第一下想象呢样嘢咧。其实已经很开心的了，即是我想象自己未中六合彩、 嗯、 我中了的时候会怎样呢？我是不是很开心呢？我会做些什么呢？其实你只是想象这件事已经很开心的了。之后呢， 但你记得想象、自己一定要中，如果唔系你稍一唔中，你又会有失落感噶咯，可能系啊，你必须系觉得自己 老实讲啦。你讲开彩券咧，我一定系有想象过自己中系点样啦， 系啊系啊， 但系我从来冇一刻系深信过我自己会中。 可能你就系唔够深信啦、啊， 咁、 這 個、你都系啦，唔好怪我啦。 我好少想象噶， 即系呢啲，因为根本做唔到。 系咯、啊， 不过咧呢个显化都系今年好流行嘅字眼嚟嘅。其实我都听过好多。朋友仔咧都有讲话，喂，你个心起码正能量啲，你谂住你真系会得先啦、啊。 系啊，呢个系呢个最基本的一样嘢嚟嘅，即系起码你谂你系做到，你谂呢一样系可行，或你谂呢样系可以先。如果你连第一步你都唔信嘅话咧，咁你即系翻屋企得啦。 系啊，其实起码你就系正面思考同埋自我肯定啊，即系成日有一句就系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啊嘛，即系你而家系未做到嘅，咁但系你欺骗自己做到，我觉得自己一定做到噶啦，最后屘你就会做到噶啦。咁、讲到点解今年咧就特别犀利咧？当然就有这个名人的效应啦，譬如 Dua Lipa 啦，咁样，咁佢有讲过啦，譬如一啲美国嘅奥运体操运动员非常之有名噶啦，或者系英格兰队嘅足球前锋奥利啊。系啦，其实佢都系有讲过话，我当年啊，就系由细到大都系谂住自己一定会成为呢一个名球星噶、 啊。 我想象自己咧将会出现喺一个谷物片嘅 cover 嗰度，咁、当呢件事出现咗咧。我咧就會 manifest 成功，我就會成為一個好出色嘅體操運動員或者一個足球員噶啦，咁、樣。咁、加埋咧，其實疫情啦，咁原來咧疫情之後咧，尤其是2024年發生嘅種種事件咧，令到佢嘅成個喺searching engine， 即係譬如係一啲搜索嘅引擎上面咧，佢嘅查詢量咧係明顯增加嘅。咁同埋咧，亦都多咗人問啫，仲要咧本身可能多數啲人就諗新心靈嘢、我咧就變得正面。而家唔系啦，甚至系各方面嘅嘢都会讲到啦。平时日常生活咧都会讲到，甚至咧越嚟越多人咧都会去解释呢一样嘢。咁当然啦，亦都系有一啲嘅心理学教授咧就会即刻出翻嚟同大家讲，嗱、未必系真嘅吓。不过 at least 咧呢一个咧系会觉你系用一种心理仪式啦，令到我哋睇嘢唔同咗啦。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睇嘢都系用自己嘅角度嚟睇嘢。 系啊， 只要你睇个世界乐观啲咧，其实个世界又会美好啲 咯。系啊，呢样嘢我好认同。所以我哋样嘢咧就望咗抱咗一个正向嘅时候去谂咧，你发觉所有你觉得系难题嘅，原来系可以好简单嘅。呢个好紧要啊！ 冇错，咁当然啦，大家咧就要做定一个少少嘅心理准备嘅。我觉得，就算咧你不断咁样显化都好咧，系未必成真噶。 系 啦，呢一个咧系一个伪科学嚟嘅。不过我觉得咧，大家可以将呢一样嘢理解成为一种积极思考嘅力量，又或者系一种少少思维改变啦。系啦，总之你睇嘢嘅方式唔同咗。咁但系咧，嗱呢一种咧就系一种比较健康啲，其实就系一个正面思考嘅方法。咁但系如果你系完全迷信地，我唔知道觉得自己做啲咩仪式咧就一定会成真咧，咁呢个又可能系会伪科学。 不过每个人嘅宇宙都唔同嘅， 系啦， 你嘅宇宙可以系你老婆啦，系可以系你老公啦， 系啊，宇宙都好多元噶。 你同 你老公讲话啊，我想要 H 字头嗰个包包啊，宇宙可唔可以？感恩节嘅时候，依家适逢 Thanksgiving， 有噶啦，咁样 系啦， 好大声喺个客厅讲， 唔紧要噶，老公都可以同老婆讲，啊，我好想要嗰套音响，宇宙 ，其实就系老婆啦， 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宇宙，睇下你围住边个宇宙去转啦。早晨八点十一分，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我哋嘅嘉宾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啊 ，Dicky 早晨啦。 喂，早晨，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系真系愉快啊！咁啊，黑色星期五，唔好以为黑色咧就觉得哇，系咪有啲邪门嘢？唔关事啊，因为咧美国 唔关事，唔系十三号， 系啦， 系感恩节， 系啦，美国感恩节假期啦，咁啊，见到即系无论主持人又好啦，以至咧 Dicky 咧社交平台都铺下啲感恩贴文，咁啱系感谢下身边人啦，即系过往嘅一直支持啦，咁啊打开报章啦，咁啊睇到 Dicky 嘅专栏啊吓，咁啊因为咁樣子又冇事啦，咁你又講下美股咧，明年咧有機會都自己相對睇好少少，咁啊羅列咗一啲原因喺當中嘅咁樣，咁啊不如都交俾你去講下，因為感恩節嘅消費如果做得好咧，都係一個寒暑表嚟啊嘛，即係關於經濟方面。Dicky 交俾你講下美股方面嘅情況啦，好嗎？嗯。 又好，即系欧啦，当然大家都知啦，就系感恩节就冇事，所以咧就琴晚就美股就冇事啦吓。咁啊，美股冇事，我哋系讲美股，咁所以就讲啲前瞻性啲嘅嘢。咁啊，仲有啊，寻日咧就冇事，星期五咧都系半日嘅啫，三一点钟嘅吓，所以其实咧就美股咧就系成个星期咧就系叫做三个半交易日嘅啫咁樣，咁啊感恩節，咁大家都知啦，頭先阿歐都有講到啦，就係黑色星期五，咁點解叫做 Black Friday 咧？咁傳統嚟講咧，就係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講感恩節咧，我哋都要分開講嘅，因為咧美國嘅感恩節咧同加拿大嘅感恩節就唔同嘅。咁啊，我細個加拿大讀書啦，嗰、那個係早啲嘅，可能即係凍啲嘛。咁啊，十月第二個禮拜一嘅，咁而咧美國感恩節咧就十一月嘅。即係第四個嘅禮拜四，咁總之就唔同啦。咁但係咧唔緊要啦。總之咧，逢親感恩節咧，除咗要感恩啊、食火雞之外啊，咁樣一家人齊齊整整之外咧，最緊要就係購物嘅啫。即係北美洲嘅人咧，感恩節就係一個購物嘅一個季節嚟嘅。咁啊，比聖誕節咧都有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添啊。咁啊，好簡單就係星期五感恩節嘅黑色星期五就係講緊咧一間零售嘅店鋪，就算之前生意見紅 就仲未賺錢嘅咧，過埋呢個感恩節咧，咁就 thank God 啦，就多謝曬啦，就應該咧就會可以個生意咧就變翻黑色，即係蝕錢虧損紅色見紅嘅業績咧都係變翻黑色，咁所以就有呢一個咁嘅簡稱咯。咁仲有嗱，禮拜四已經係放啦，禮拜五日半日市，大家其實咧都冇乜心機翻工或者係炒股票噶啦，跟住就一路玩到禮拜六日，跟住仲要有一個咧所謂嘅網購星期一咧 ，Cyber Monday 就係點樣直情係俾啲零售商咧清貨噶啦，即係話咦咁樣子都未去曬啲貨啊，咁就一於嚇呢日就嚟個大減價啦，咁啊亦都因為咁，即係啲零售商就好似即係應該咁講啊，好似內地咧嘅四條一光棍節咁啦，其實光棍節就有少少。即係即係借咗呢個感恩節係用有異曲同工之妙，就不如都係購物啦咁。咁其實亦都咧，啲零售商都噴錢曬嘅咧，啲優惠。咁星期五咧，大家可能喺留意得到喺即係北美洲嚟講咧，好多啲零售商咧就已經會推出一啲優惠咧，去俾佢啲客户啦咁樣。咁啊嗱，即係講緊過去嗰我諗即係由年初。到現在啦，其實即係美國股票市場都遙遙領先嘅，尤其是如果大家即係MPF 嚇呢個強積金美股嘅比例，如果你話即係揀翻有一定相當多嘅話咧，咁你今年嘅 MPF 咧都真係表現都非常之好嘅。其實咧九月份就真係啦，中港股票市場咧都曾經有一個好短暫嘅升浪，咁但係有啲可惜嘅咧就係升浪除咗短暫之外咧，仲有係無以為繼嘅，而家即係差唔多還原基本報咁滯啦。咁所以即係回头一睇嘅话咧，都仲系美股遥遥领先嘅。即系如果今年嚟讲咧，大家个投资组合拣美股个比例高嘅话咧，咁就理论上都系笑逐颜开嘅。咁当然头先阿 O 都讲话，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前瞻慢少少啦，话晒都即将都踏入十二月啦，咁美国股市系咪仲可以睇高一线咧？又或者咁讲，呢个世界都系相对嘅，即系话咁究竟联储局有冇减息空间咧？咁相对嘅讲法就系话，即系讲紧有部分啲國家一啲已發展嘅國家，包括好似英倫銀行，又或者歐洲央行，佢哋減息嘅空間可能更加需要大啲，同埋力度亦都要即係大少少，幅度又要多啲。原因就係因為目前而家見得到佢哋嘅經濟嘅狀況，尤其是都日前都講過啦，喂睇 PMI， 英國同歐洲央行即係都真係要英倫銀行都要加把勁，因為淨係睇英國同埋歐洲目前個經濟狀況咧，都真係麻麻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啱啱睇完最新嘅美國，你話禮拜四嘅一啲數據啦嚇，即係無論你話 PCE 又好點都好咧，其實都反映得到即係當地啊，即係呢一個通貨膨脹嘅壓力咧，都未算話係真係好大，亦都未見到咧有任何。即係回升嘅跡象嘅，咁但係而家關注嘅焦點就係會落咗喺喂特朗普上場咯，上場之後，咁究竟即係呢個全球貿易嘅狀況會係點啊？關税會係點啊？咁同埋而家佢管治班子都而家越嚟越明朗化啦，尋日都講新任命嘅即係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咧，其實亦都係之前嗰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嗰個幕僚長，咁所以肯定係會採取一啲比較係強硬嘅措施，亦都而家即係講咗出嚟嘅。就話中國會加10%啦，咁又加拿大啊、墨西哥都會加，都會加你關税啦。哇，咁啊仲要啊！而家呢個幅度唔係 full and final， 唔係最後嘅喎，隨時彈弓口又彈弓手，乜都可以彈弓嘅，因為而家佢都未上任，講啫嘛，係咪先？嚇，到時真係落實嘅時間。個幅度絕對有可能有變化啦，我覺得唔會咁簡單嘅，咁所以而家就大家唯有就即係都係睇到實，咁所以最後個結論就係咩呢？我諗都係要回歸翻去即係基本面嘅盈利基本面，即係如果你話喺而家睇企業嘅盈利，尤其是即係你講全球市值最大嘅十間嘅企業嘅公司，最有影響力嘅公司，又或者係真係可以話改變世界嘅公司，即係客觀嘅事實，即係例如好似 Nvidia 啊，例如微軟。例如即係 Meta 呢一類啊，甚至乎Tesla 咁啊，真係改變緊地球人類嗰個生活模式嘅咁樣。咁所以咧，最後都係要睇佢哋盈利嘅表現。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成個地球再稱一稱嘅話咧，咁又感覺上即係就算去到2025都好，美股都仍然可以話係即係都係提高一線咯嚇。 好啊，咁啊轉個角度睇埋港股啊，港股琴日要跌啊，跌236點啦。咁啊，港股期結日啊，低收236點啊，其實。大市期间金额都麻麻地啊，再要加上已经有即系有啲新股，有啲 IPO 俾大家叫做睇下戏啦，希望大家冇沾手啦。咁呢个 唔特別講邊只新股，但係佢嘅反應即係認購反應都幾熱烈，超過674倍，但係首日掛牌跌四成，潛水啊！真係今時今日唔好話ATMX 嗰啲難去估算，有陣時啲新股哇超購600多倍，唔係第一日一定爆升嘅咩？原來每一樣嘢都唔係理所當然嘅 ，Dicky 咁啊，交俾你去講埋港股嘅市場啦，用三四分鐘時間，唔該。 即係呢樣嘢呢亦都係即係我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嘅，即係講投資班呢，即係10多20年啦，其中一個主要內容好簡單，即係如果你話啊認購新股公開發售認購反應好呢，嗰隻新股就一定升呢，咁呢個世界其實就大部分人都發咗達㗎啦，係咪？即係因為多人抽啊，咁就贏緊㗎喇喎，咁就抽啦，咁跟住會賺錢啦，咁其實就唔使太多分析㗎啦。咁我會想最簡單講俾大家聽，就係話除咗公開發售，但其實國際配售的認購反應亦都是另一個很重要關鍵的指標。你說喂，有沒有一些所謂基石投資者啊？基本面如何啊？即還有很多東西要分析的。但是你說即有些個別的新股表現即是差強人意啊，甚至乎同嗰個認購反應感覺上好似係有少少大相徑庭。呢樣嘢唔係罕見嘅，呢樣嘢今年嚟講都發生過好幾次㗎啦。大家如果真係留意翻一啲公開發售認購倍數同最終股份上市嘅表現，咁所以又係嗰句啦，即係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啊，德基即係都唔成日都唔講啲新股嘅，唔叫人抽嘅。講真啦，即係真係叫得大家抽嘅咧，我都真係計過曬數，起碼唔會令你輸錢先，所以我都好少嘅呢樣嘢，真係好少做。甚至乎應該咁講啦，同九月嘅時間嗰氣氛好唔同。我諗即係唔好話講啲細只到即係名都費事提嘅一啲新股啦。即係咁講，好似好標籤佢咁，但係通常我哋都係咁嘅，即係都係報喜不報憂啦。試多幾成嘅都無謂講啦。咁但係即係都有講到就係話，就算順豐認購應該都會好好，又有大嘅折讓，理論上計到數。當其時我都記得有喺晨光嘅時段都講，我話係啊，不過而家個市場就唔係順風咯，九月嗰陣時就係咯，所以美的點解上完之後曾經升過咁多咧？嗱，當然曾經升過好多之後都可以話叫做跌翻大橛落嚟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唔係九月嗰陣時16000夾到23000，而家係一路咁啊偏遠試低位啊，終於啊感覺上好似試到啦，終於試到19000點可以反彈啦咁。咁但係即係都係簡單啲講，其實個指數咧都係離唔開過去嗰兩個星期分析俾大家聽，咪又喺個區間，即係19000呢個水平度上落。咁問題就係話，跌到去真係19000邊啦，咁佢又彈啦嚇，即係感覺上殺咗好多啲牛證之後，咁但係彈完之後又感覺上又係都係無以為繼嘅，即係嗰個始終嗰個反彈個動力都未話好夠，咁所以都仲喺個即係框框裏邊上落。咁如果你話個指數或者成個大市氣氛都係咁樣嘅話咧，咁就真係新股嘅市場嘅一個股價嘅表現咧，唔多唔少都會即係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 咯。咁放下假先啦，係啊，外國就感恩節假期啊，買下嘢啊，消費下，下個禮拜係 Cyber Monday， 睇下啲 gadget 嘢先啦。係啊，大家可以 relax 曬。 前年香港有陣時，大家可能咧上網都發現，咦，又有感恩節都關我哋事喎。唔緊要啊，最緊要就係開心同埋購物咧，都係無分國界嘅 嚇。非常認同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謝 Dicky 黃德基啊，幫我哋咧分析大市啦。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好嗎？多謝曬。拜拜， 拜拜。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设计同埋生活咧形影不离噶。咁啊，贸发局举办嘅 Design Inspire 啦，创意设计博览，12月5日至7日咧，即系下个星期4至6日啦，就会喺湾仔会展举办噶。咁我哋今日非常之开心，邀请到咧就系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杨佩仪小姐，为我哋介绍一下活动嘅焦点啊。早晨 ，Candice，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嘅活动咧？ 小柏你好。Design Inspire 咧就是香港貿發局為中意設計的朋友，包括就係設計專業人士和公眾舉辦的免費展覽，由文創產業發展處贊助嘅。主題咧就是 Design for a Better Tomorrow， 設想生活，開創未來，為大家咧係帶嚟環球設計和本地創意，有展覽啦、互動體驗、研討會、工作坊，仲有精品購物區添。 不单止是设计师互动的交流平台，亦都是公众打卡和 shopping 的好去处嚟嘅。 诶 ，Candice， 我知道今年的活动内容是非常之精彩和丰富嘅，可唔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先？ 好啊，我哋网络世界各地顶尖嘅设计，包括咧就系第一次同巴黎时尚设计展合作，第一次登陆香港嘅 Maison and Objet Design Factory， 由五个著名嘅法国策展人，包括就系享誉国际嘅中国当代设计师蒋琼仪小姐等，去强调咧就系循环利用可持续嘅材料，总共策划咗五个展区，展出超过120个欧洲同埋亚洲设计师时尚家饰家具嘅。对于系建筑同埋系室内设计有兴趣的朋友咧，就绝对唔好错过啦！我哋仲有好多其他海外嘅参展商，包括就系来自法国著名水晶灯同埋摆设嘅品牌、日本高级家居建筑材料，同埋系中国传统特色手工艺等等。最适合咧就系中意睇靓嘢嘅朋友嘅，业界咧亦都可以利用一对一商贸配对服务，一起去探讨合作机会嘅。 聽到我都覺得非常吸引，不過不知道本地設計師和藝術家 Candice 你又有什麼推介呢？ 今年我們是邀請到跨媒體藝術工作者 Chilai Howard 策劃 Future Archive 的展區，以未來的視覺展現當代的香港設計，展示七組本地的設計大師和新晉藝術家跨世代和跨領域的 crossover 作品。大家想近距離去欣賞設計大師近帝強老師親手寫的創未來，又或者是國際知名建築師梁志天和是新媒體藝術家張漢謙聯手的創作，我們還有是香港長大而衝出國際的知名雕塑家曾章成等多位設計師的精彩作品，大家記得入場參觀了。現場呢其實還有很多個打卡的影像位，大家就可以想像一下，企響是佈滿手寫藝術字一座的紅 van 車頭前面去打卡，那就要馬上去登記入場參觀了。我們同場還歡迎觀眾是加入一個互動的創作，參與本地插畫師皮中和視覺藝術家 Moon Noon 的作品。 除了這麼精彩的展覽活動之外， Candice 我想問一下，入場人士還可以在展覽這裡有什麼特別的體驗呢？ 我哋 Design Inspire 咧，亦都设有一个叫 Inno Talk 嘅环节嘅，总共咧系有15场嘅讲座，邀请设计专家去分享创新思维。咁题目咧就包括系有字体设计啦、设计共融、小红书网上促销或者系未来设计呢趋势添。姊妹咧，我哋其实仲有好多好好玩嘅创意工作坊，譬如参观者可以制作港式嘅冻柠檬茶蜡烛。又或者是用 AR 的技術去創作卡通角色，場內亦都可以去 shopping， 一起將設計精品帶回屋企。 這麼精彩的展覽，聽眾不知道可以去哪裡找到更多相關的資料和登記入場呢？ 歡迎各位聽眾去 Design Inspire 的活動網站 designinspire.hktdc.com 去了解更多展覽的詳情和免費登記入場，亦都可以是 follow 我哋 HKDDC Inspirations Facebook 嘅專頁，獲取更加多 Design Inspire 第一手資訊嘅。 咁精彩嘅活動，各位聽眾千祈唔好錯過啦！好，我哋下次再經過，拜拜， 拜拜。 心碎，谁就觉已在这里，几多天不可去安睡，遗憾常载满在心里，期望或已散落风里，不准说痛，不会再喊泪，但这游行是这秒 一塊，小伙子不懂長大，迷路又再吐着不快，還未急於需交差，人人在這秒解領態。如果有空呼口煙，喘息可有用，圖上全力的去衝，為何換來是傷痛。 8:29啊，将近8:30嘅时间啊，带嚟最听嘅作品《小伙子》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咧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啊，早上系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啊，早上咧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晴都系干燥嘅。依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33%。提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朝清凉，截至早上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6.6度，系入秋以嚟嘅最低纪录，新界再低2-3度。天文台预测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六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受到基辅的决策中心可成为津树导弹的打击目标。普京在哈萨克表示，俄罗斯可使用包括津树导弹在内的武器，回应后续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对俄罗斯领土进行的攻击。普京说，若果与俄罗斯交战的国家演变至拥核，俄罗斯将会动用一切可用打击手段。较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部分西方官员促请美国总统拜登在离任之前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另外，俄羅斯再向烏克蘭發動大規模導彈和無人機襲擊，普京指是要回應烏克蘭持續使用美國陸軍戰術導彈系統襲擊俄羅斯領土。超過5,900名黎巴嫩人自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停火協議生效之後，從敘利亞中部回鄉。在敘利亞的黎巴嫩人主要是經中部官方口岸佳迪達阿布斯口岸進入黎巴嫩，亦都是距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最近的陸路口岸之一。敘利亞亦都開始修復佳迪達阿布斯口岸附近連接黎巴嫩的國際公路，那條公路先前因為遭到以色列空襲而受損。自今年9月以嚟，已經有超過500,000人從黎巴嫩進入敘利亞避難。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8,096點，跌2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50.83，瑞士法郎0.882，加元1.401，人民幣7.24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7.98美元，卖出2,638.3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朝早风势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六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比较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咁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由盈辉台至到苏屋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噶。咁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啦，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門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八点三十六分啊，留意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嗱，既然嚟到星期五咧，咁当然咧就系享受一下一啲宁静啲。但是呢又可以带来开心的感觉啦。咁、不如试下今日呢就熄咗自己唔同嘅 message 嘅通知。 哇 又或者係 social media 嘅通知。 哦咁呢个可能 ok 啲。 係啦。 因为 social media 可能你真係睇少啲嘢啫。咁但如果你话熄咗嗰啲譬如通讯软件嘅，咁老板搵唔到大家喎。 係啦。咁所以諗下可能。 收工啦，我觉得收工之后可以咁做。如果星期五嘅收工之后可以俾大家咁样做嘅。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都啱。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我哋其实有啲咩叫番茄工作法嘅。咁工作中就係话你25分钟係好专注做嘢，之后留尾5分钟休息嘅时候可能你先 check 下手机。因为可能你当你好专心做嘢嘅时候呢，其实係突然间叮咁样，你就俾佢打岔咗啦。 会呀会呀会呀。特别呢係其实跑步嘅时候都有阵时出现呢个情况。如果你拎住个电话或者你个手表亦都係经常都会传送一啲即係即时嘅 message 俾你嘅话呢，其实好影响你跑步做运动嗰个专注度。你知呢，譬如阿 O 咁你追时间嘅，你响一响，你个心咧就想望啊。 同埋咧，有阵时有啲无谓嘅推送咧，就系、是、譬如礼拜六日咧，我有啲外卖平台咧，佢、有啲叫你食早餐嘅嘢咧，我麻麻地啊， 成个 package 俾晒你咁样噶啦，同你讲你揿掣得噶啦。 系啊，但系嗰种喂布式咧，唔系我喜欢噶嘛。礼拜六日我仲要食外卖，我出街食啊，即系谂系咁谂咯，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可以有机会就关咗呢啲嘅叫做推送啦，或者呢啲叫做notification。 系啊系啊，通知。总之就系令到大家起码可以专心啲做到你眼前嘅嘢，又或者专心啲。去享受你家身边嘅家人朋友同你一齐嘅时光啦。相信大家都有睇过卡通片噶啦，咁不过点解呢一啲一格格静止嘅画面，去到电影甚至电视嘅时候就会识喐呢？究竟佢系点样发明？就等孔奕旋旋仔转头话你知。 Dance one more time. Give me the feel. 又在1818年的时候，法国人保罗就为了哄自己的仔仔开心，整了一个被木棍穿过中心的纸盘，而且在一个盘里面画了一只雀。咁啊，同仔仔讲啦，你快睇下只雀系咪好得意咧？咁点不知仔仔见到纸上面嘅雀就系咁喊，就话：哎呀，我唔要啊，我要一只真嘅雀。咁保罗当然就系非常之为难啦，因为佢根本咧就唔识得捉雀啊，捉咗几个钟头之后，仲要都系捉唔到。于是佢就拎住画咗只雀嘅纸盘喺另外一边又画咗一个窿，然后咧就好严肃咁样同仔仔讲啦：你睇下，只雀之所以唔识喐，因为佢俾人困住咗喺个笼入边啊！咁仔仔当然就唔信啦，仲将个纸盘抌埋一边添。咁保罗就唯有执翻个纸盘，谂紧点样帮只雀画个窿。于是咧佢就无意识咁样转下个盘啦，因为转嘅速度快咗啲，咁就发现咯，原来只雀真系出现咗喺个笼，仲识喐嘅。当然就即刻跟他仔仔讲啦，仔仔当然就非常开心，就是因为这样，保罗就发现了这个做卡通片的方法了。不过他一路都是当他是作为一个哄小朋友的方法，直至去到1860年的时候，皮阿尔读到保罗的故事，他就决定了在圆筒的内壁黐了几幅内容连续的图画，之后再转动圆筒。透过在桶顶上面向入面望，就见到一个连贯的画面，好像真的有人在桶入面表演一样。就是这样，皮阿尔就发明了圆筒旋转流影技术，亦都是这样令到卡通片的这个技术随之而诞生了。 最听唱片，不要问我路线，不理智明来点。Hey yeah, hey, 女就坐在陌生小店，埋头一个吃冷面，胡乱叫别理，受家喜爱随便。看穿所有幻影，自然有半边天，糊涂唱到一笑自知。四处飘在漫长夜晚，然而已蒸发有定时，年月过就发现我的写意是迎着无畏，不堪句子，不作反思，愁和怨都不了了之，远远的抱上了月儿，流入繁星四散，不需谈资。只在啤酒在车厢里，我在雨站也畅快地早锻炼过耐性，不再过度沉迷。Hey yeah, hey, 喜欢这一个角色，不需很费力，无谓每步也力拼喜爱酬谢。四处飘在漫长夜晚，然而已蒸发有定时，年月过就发现我的写意是迎着无畏，不堪句子，不作反思，愁和怨都不了了之，远远的抛上了月儿，流入繁星四散，不需谈资，流欣赏远处烟火， 笑滋滋， 风吹雪降亦是平时， 四处走在漫长夜晚， 有这样都有那样事， 年月过就发现我的写意是由历史一串好衬意，这半生 属于佢全新嘅作品，吴业坤《远花火》啊！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警声。虽然警方已经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到去打击骗案，但是骗徒仍然是继续用不同的伎俩试图去骗取市民的金钱。今集我们就有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温碧仪 Joey 和各位分享一下现在诈骗案的最新手法，提防大家代入骗局。早晨 Joey。 主持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Joey 啊，其实在讲骗徒的手法之前，不如你都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整体骗案的形势是怎样。 好啊，今年首九个月录得诈骗案32,120宗，较去年同期增加2,470宗，涉及金额约64亿1,000万港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4亿2,000万港元。损失金额大幅上升，主要是来自电话骗案和网上购物骗案带动，而电话骗案的数字升幅就主要来自假冒客户服务人员的骗案。今年首九个月一共就录得有3,988宗。 我见警方近期都从不同的渠道提醒大家提防假冒客户服务人员的骗案，相信市民收到客户服务人员来电都懂得核对对方的身份，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了。除了假冒客户服务人员之外， Joey 啊，今天是不是都会跟大家讲下其他的骗案手法啊？ 没错啊，今天想帮大家提高防范网上情缘和投资骗案的警觉性。这两种骗案的类型呢，其实是由十几岁去到八十几岁都可能成为目标的。首先讲下网上情缘一些常见的骗徒手法先。骗徒会在社交平台寻找猎物，接触受害人之后就展开追求攻势，迅速建立网上恋人关系。骗徒之后就会用不同的藉口去骗取金钱。 那为什么受害人会肯给钱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呢？ 骗徒就会扮成专业人士，例如是来自欧美或者是东南亚地区工作的工程师或者跨国企业管理层等，并以英语和受害人沟通，博取受害人的信任，之后就藉口多多，例如俄称要支付巨额医疗费用，或者急需现金周转，或者俄称有贵重礼品要在外地寄给受害人，但是需要给清关费或者是手续费。在受害人过数给骗徒之后，骗徒就会取消社交媒体账户、电话号码或者电邮地址等，同受害人断绝来往。 除了专业人士形象之外，其实骗徒还会不会用什么方法来到去得到受害人的欢心呢？ 正所谓巧不怕旧，最紧要瘦。对付女性目标，骗徒会用不同的人设，对少女就说自己是金融财俊，有靓车名表又肯花钱，对中年女士就用事业稳重顾家的型男，对年长一些的就要细心窝心帮受害人解除寂寞。不过对男士呢，白富美撒娇的女士就大小通吃啦。我想藉这个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个个案，有一个退休人士在社交媒体那里识了新朋友，对方关怀备至，又用暧昧的昵称称呼事主。当事主对这段关系无法自拔的时候，骗徒就开始游说事主去投资，最终事主为了一个捉不到的恋人而付出一生的积蓄， 仲欠落一身债。所以话网络恋爱套路深，反诈知识要记真。 其实而家咧都有好多人会喺社交平台或者交友应用程式度识朋友，唔想受骗嘅话，有冇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以下有几个网上交友嘅 tips， 希望可以帮大家防止误堕骗案。首先要拣可靠嘅交友程式，识到有质素嘅新朋友之余，亦相对安全。第二要细阅对方嘅个人资料，有啲人嘅个人档案会完美到不真实，善用网上搜寻器。例如在商业社群平台查看他们声称的职业资料，确认他们提供的资料属实。还要留意骗徒使用 AI 工具已经出神入化，就算对方肯同你倾电话或者视频都不一定是真人。第三个 tips， 即使对方同你交换了社交媒体账户，账户都可以是假的。如果对方的朋友数目少，没什么团体照，相片模糊不清，大多数的照片都是没有被标签，长期没有 like 或者留言，就有机会是虚构的账户啦。 视像通话和社交媒体账号都有机会是假，那约对方出来见面就最稳阵咯。 没错啊，所以第四个 tips 就是要相约见面。假如你的对象不停找藉口推搪见面，就要提高警觉。第五个 tips， 不要心急，保护好个人资料。在社交平台填写的资料或者喜好越多，就越容易被不法分子看中，成为目标。最后第六个 tips 就是同朋友分享交友进展。朋友了解你加上旁观者清，很多时候比你更早发现有问题。如有怀疑，应该立即致电24小时防骗易热线18222查询或者报警求助。大家要记住，网上交友要保持务实的态度，始终韩剧入面的高富帅恶霸爱上平凡少女的情节是比较罕见的。 有了这六个的网上交友小贴士，那就不会那么容易出事了。 是啊，跟住落来讲的网上投资骗案手法和网上情缘很类似，其中一个模式我们称之为羊套杀。所谓的羊，就是骗徒会在社交平台锁定猎物，通过网上聊天将受害人以为自己在网上找到爱情，得到信任，套住受害人之后，就哄受害人进行虚假的网上投资。骗徒取得受害人的存款之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称之为杀。 我就没试过网上交友的时候被人游说过投资，不过呢在交友网站见到有些名人分享投资心得，有时都会心思思想跟下他们去投资的。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另一个骗徒常用的手法，就是在社交媒体开设专页宣传炒股投资心得，甚至会冒充股坛名人、玄学家、高官、艺人等来吸引网民，邀请大家加入投资群组。群组入面呢看似好似有好多嘅成员，但系成员大多数都系骗徒嘅同党，不停咁发放所谓嘅内幕消息，实质咧系引诱大家堕入投资骗局。亦有骗徒假冒银行投资经理，透过发送短信声称有急事，要求受害人点击短信入边嘅 WhatsApp 连结联系，最终诱骗受害人投资唔存在嘅产品。 我仲知道骗徒为求逼真，仲会利用速递将邀请函送上门，冒充证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邀请收件人加入投资群组添。 是啊，无论骗徒用哪一种的方式接触受害人，随后都是会以推介看似有利可图的投资计划，或者要求下载假投资 App 买卖 A 股、H 股或者是加密货币的手法。受害人将钱存入了假的投资户口之后，即使见到账户赚了钱想提款，都会被要求支付高额的手续费，最后存款当然是有入无出啦。 咁大家可以点样识别哪些是虚假投资网站又或者软件呢？ 其实这些虚假的投资网站或者软件呢有两个特点的。第一呢，就是假网站的网址一般不可以在搜寻器那里找到，假的应用程式呢也不会在官方的软件商店上架，只可以透过非官方的途径下载。假平台显示的股票或者是商品价格、用户的资产组合等呢都是伪造的。第二就是当受害人想套现获利，假客服就会用不同的藉口拖延，例如户口被冻结、投资涉及违规操作需要交罚款，或者是充值到某一个金额才可以套现等等。有骗受害人呢再投放资金，受害人最终就会蒙受巨额的损失。 嗯， Joey 啊，有没有真实的个案可以分享一下，警惕一下我们的听众嘛？ 就讲下今年头八个月损失金额最大的投资骗案啦。事主是一名退休人士， 有一日在社交平台收到头像是一个年轻美女的交友邀请，他们很快就交换了电话开始对话。一开始都是倾下日常生活啊，同埋共同嘅嗜好。直到有一日，对方就同事主讲，佢舅父咧投资加密货币赚到好多钱，仲话舅父有一整个团队咧帮佢做分析，一定有钱赚。事主见对方咧久唔久就会传一啲嘅名牌手袋啊、名贵房车嘅相俾自己，炫耀啊投资赚到好多钱。于是开始相信对方，并透过对方提供的连结下载了一个投资的手机应用程式。 哇，根据你刚才介绍的骗徒手法，这个投资手机应用程式很大机会是假的。 是啊，事主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式之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充值，买了不同种类的加密货币，见回报好就大额再投资。应用程式一度显示事主是获得超过1亿的回报。但是事主想攞翻啲钱嘅时候，客服人员咧就话户口入边嘅钱被冻结，要求咧再入$60,000先可以解封户口攞翻啲钱。受害人喺呢个时候就起疑心，问个仔先知道系骗案，最终损失咗超过4,600,000嘅港元。所以要提提大家，收到陌生人传嚟嘅所谓投资贴士，必须提高警觉，切勿下载不明来历嘅应用程式。以及提防回报高得不切实际的投资计划。 咁当见到怀疑虚假投资网站的时候，可以点求证呢？ 大家投资前就可以在守望者网站的防骗伺服器或者手机应用程式防骗伺服 App 输入投资 App 名称、网址、电话、收款账号等评估风险。警方的防骗伺服 App 可以自行识别可疑来电，提供来电风险评估，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以及俾公众及时举报来电同埋网站嘅平台。其实市民只要花少少时间去搜寻一下，核实一下啲资料，已经可以避过好多骗案同埋同骗徒接触嘅机会噶啦。 如果大家在生活之中遇到今集提及过的情景，就要提高警觉心了。如果有怀疑的话，可以用防骗伺服器输入对方的电话号码、社交媒体账号等等去评估风险。如果真的怀疑受骗，就记得立即打防骗二热线18222啦。 在这里特别想提一提大家，警方计划明年上半年逐步推行交通告票电子化，正式推行前咧，会有记者会公布详情。如果在呢段时间收到任何疑似告票的短信或者是电邮，就一定是伪冒的。未来告票相关的短信一定会有井号在发送人名称开头，无论短信或者是电邮都不会有超连结。而同告票相关的网站域名一定是以 .gov.hk 做结尾的。记住，有井冇 link.gov.hk 你要认清。 咁大家一定要留意，提防受骗。 喺节目尾声，亦想同各位听众推介多一个警队活动。喺嚟紧12月1日至7日，星期日至星期六，警队防骗吉祥物提子将会喺元朗 YOHO Mall 1期1楼主广场为大家带嚟千奇百骗体验馆。会场入面设有唔同嘅骗案主题展区同埋打卡位，而提子仲会更加亲临现场同大家见面，完成体验馆嘅挑战。集齐印花，仲有机会去换取会场的限定提子纪念品，以及参加单人来回曼谷、台北或者是首尔的机票大抽奖。咁难得的机会，大家千祈不要错过啦！记住12月1日至7日，元朗 YOHO Mall 1期1楼主广场，千奇百骗体验馆约定你。 今日多谢晒 Joe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常见嘅骗徒手法以及系防骗贴士，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咁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捉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那位。 贪心会害你一世。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跟進一下咧，夾埋美股冇美股，因為感恩節假期嚇，大家繼續 Thanksgiving。亞洲主要嘅股市咧偏軟啊嚇，咁啊日經啦，一開出嚟就跌啊，跌268點啦，咁啊南韓首爾綜合指數咧都係要跌39點嘅，咁啊悉尼嘅普通股指數咧都跌啊嚇，咁即係亞洲區內股市咧無一幸免，全線下跌，咁睇嚟咧港股今日咧開跌嘅機率咧都幾高啊嚇，咁啊轉個頭開市咧，大家就會知道咧更加多股票市場嘅資訊啦。呢、這個時間呼籲電話好嘛，船仔。 係啊，如果咧你身邊有朋友生日啦，又或者咧想趁住呢一個咁冬嘅日子入邊咧，都送上一個暖粒粒嘅心意俾你嘅。家人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啦。 最近好多嘅听众咧，我觉得真系好多谢佢哋，因为佢哋打电话上嚟嘅时候，除咗系都系喺 morning call 上边可以讲下自己嘅嘢之外，好好分享啦，同埋讲咗好多咧，就系好令人觉得浪漫嘅故事。 冇错， 呢样我觉得非常之好，即系分享一下到底点解可以咁多年都咁甜蜜啊？你喺佢哋嘅闲谈之中，亦都感觉到佢哋好多嘅爱啊！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好值得咧，就透过我哋即系 morning call 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 系啦，咁啊，1872388 打电话嚟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嘅时间，继续喺我哋大众开咪入边，电话旁边邀请咗大众咪啦。早晨，大众咪。 早晨，小白。我记得好似争啲听众啲嘢喎。 系啊，大众咪个人真系好啊，即系讲得出又做得到，呢样嘢令到我哋都好舒服，好开心。 咪唔知系咪叫有拖冇欠咧？ 啱唔啱嘅有拖冇欠啊？ 咁啊，前一集咧就提及就话啊，讲开啲人去。上訴啊，成咧我有宗咧香港版嘅秋菊打官司嘅，咁咧就由裁判處啊打到上終審庭，仲係上終審庭之時咧，仲係先前咧係冇律師代表自己去添。 好好好，記得記得。 嗱、呢位女士咧，佢最初俾人哋告咧，其實咧就係唔係好嚴重罪行，就盜竊罪嘅。咁話乜嘢咧？就係話佢咧就穿櫃桶底。 係。 咁啊，200多蚊咁样样，230多蚊。 就咁听嘅话，嗱，虽然盗窃本身已经系一个严重嘅罪行啦，但系200多蚊听落去嘅时候，容易俾人哋觉得，其实应该有其他方法去到处理，唔使去到终审庭啊嘛。 啊嗱，咁咧就因为终审庭咧就唔系纯粹睇银码大细嘅，睇下有冇一啲重大冤情啊，或者重要嘅一啲法律嘅议题啦，咁样样。咁背景就话咧，有位20多岁嘅妹妹啦，即系呢啲。就是上訴人啦，被告人咧，咁啊喺一間店鋪度打工咧，就一人抵曬啲樓上鋪啊，咁啊得佢噶啦，咁咧就老闆娘咧就冇翻工嘅，咁啊嗰啲入數出數靠乜嘢咧？靠部收銀機咧，就本身就少少電腦啦，咁啊總之入幾錢咪打打落去記住啦咁，咁啊有個銀頭箱嗰類嘢咧就裝起啲錢啦咁，咁啊長話短説咧就話啊佢哋嗰日咧有個交易咧。就有个人入嚟买咗嘢，咁啊俾咗232蚊咁样，咁但系咧就到埋数嘅时候咧，发觉唔见咗啲232蚊啊，而且咧就系嗰个电脑记录里边咧就冇呢个 entry 啊，冇呢个咁嘅啊记认记行啦咁样，咁就于是就报警嗰、那个女嘅事头咁啊。 跟住就差人就告佢啦咁样。咁因为被告呢即係阿秋菊就话冇咁嘅事咁样。咁、但係的而且确少咗钱喎咁就告啦咁。咁打到上个裁判处嘅时候呢嗰啲证据显示係乜呢就原来呢有个所谓闭路电视就影住收银柜。咁就见到呢呢位阿上诉人呢就要操作个收银机之余呢原来店铺嘅清洁工作佢都要做埋嘅。咁画面就睇到佢做完呢个交易之后呢咁佢就要弯身呢就去做吸尘嘅动作。咁吸尘机呢嗰个插梳呢又要插返啲电脑嘅树喎。咁个画面度影到就係、是、咦本来个电脑就着住㗎。咁但係佢弯低腰搞嗰个插梳嘅时候呢佢电脑就熄咗。 哎呀要攞电啊啲吸尘机要攞电啊。 係啦咁控方都搵咗个电脑专家就上嚟俾邱公嘅。咁喺盘问嘅时候呢电脑专家都承认就係喂如果因为你知道以前呢我哋唔係咁多 user friendly 嗰啲平台㗎嘛。用嗰啲咩 DOS 咁样慢慢 boot 佢上嚟。咁如果一层一层呢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呢即係电脑里面呢咁突然间冇咗电源呢佢同意呢就话咦可能啲数据呢就会消失咗。 係啊流失咗。以前嗰个年代你黑底白色字咁样仲要慢慢听到 beat 一声添开机嘅时候。 仲有啲人要专登去读啲咩 computer language。 係啊係啊係啊。 你下啲程式都諗住自用喎唔係諗住做专家喎。 係啊我以前你知咩读书嘅时候都有学过少少啊。哇我真係望到我头都好大竟然间要打咁多古灵精怪嘅字或者符号原来又可以出到某一啲嘅嘢㗎嘛真係匪夷所思。 当年就冇 emoji 㗎嘛。 冇㗎。 啲人就真係即係行得正几得正用字咁而家就唔係原来符号多过用字。咁点都好啦咁样就专家就咁讲。咁但係原审裁判官就觉得哎唔犀利啦总之嗰日本来有几钱又加返几钱最尾少咗钱咁就係唔见钱咁得一个人看铺仲唔系代咗咩咁啊咁啊定咗个罪啦咁咁啊阿妹妹就不服气啦要上诉啦都明明冇做嘅话咁于是呢就揾到大律师啦支援啦咁啊去先呢因为裁判处就去高等法院原仲庭㗎嘛咁去到呢就俾阿大法官驳回啦即係话你呢啲全部都事实嘅裁决嚟嘅啫咁样。冇咩法律上嘅错误咁啊即係判佢呢就係、是、输啦即係驳回啦咁啊唔得直啦。咁跟住呢呢位啊妹妹涉而不舍就话唔得啊为求清白啊正义要上去终审庭。咁当时即係好多支援嗰啲就话为中咁嘅盗窃案200多元上终审庭都搵唔到边个代表佢。咁佢就自己嚟。 就是因为咁自己嚟啦。 係啦咁好似上访咁样。咁因为终审庭呢就唔係话你话敲击鼓鸣冤上诉嘅即係听㗎嘛。个官唔係走晒出嚟嘅。佢要攞啲批准中文就亦叫许可攞 leave 啊。咁呢就係攞到先得嘅。咁啦咁佢真係申请攞嘅时候呢就先係有三位终审庭嘅大法官出嚟听批唔批准俾佢。咁佢哋核出嚟三位已经话哇好明显呢单案係有冤情啦咁样。 哇个角度已经不一样喇喎。 係呀因为佢去到终审庭呢有两大呢我咁叫啦即係理由嘅基础去㗎嘛。一啲呢就有重大公众利益嘅法律观点啦咁拗法律嘅专业嘢啦。另外一个呢就有呢啲重大冤情呢。即係话呢即係离开正常情况太远了偏离得太过分了这样。这样你冇律师代表啊这样我哋认为呢你应该要去找律师嘅这样好钱看看可不可以援助你啦这样。三个大法官终审庭这样说。咁自不然呢就好快就批咗俾佢啦。不过我个人諗就係、是、三位都已经咁嘅睇法跟住正式听嘅15位。咁就都赢面好大啦。 哦哇呢一单原来真係正义呢其实一定有白发新章嘅。只要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呢即係法律一定会还返个公道俾大家。 有㗎嗱嗰次就係、是、当时係列显伦即係终审法院法官呢就係、是、出判词啦咁样。 咁佢都話咧，係以後唔希望咧，再有啲咁嘅類似嘅情況出現啦。咁亦都當時咧，即係佢嗰邊嘅檢控嗰邊都話，咦係喎，咁佢哋有第二個角度睇嘅，就話究竟開始嘅時候嗰、那個收銀機位銀頭箱係唔係真係有咁多錢？ 嗯， 其實都冇證據顯示嘅。 嗯， 咁啊點樣可以話得到最尾係咪真係多咗錢定少咗錢咧？咁樣， 啱、 咁於是就即係叫做得直啦，咁啊無罪咯。 哦，咁啊還嗰位事主一個公道啦。 咁所有啲人就話呢、這個司法制度係點咧？係咪一定有律師啊？點點點先至會得到咧？嗱，睇到啦，法官係都會啊。唔係一塊石板唔識喐噶嘛？ 係啊，真係 case by case 啊，同埋都睇到咧，我亦都學到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終審法庭有陣時候，當你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咧，第一佢真係會每一單 case 咧細緻咁樣去研究同埋聆聽。另外一樣嘢就係唔係話一定有冇律師就已經先至可以做得到某一啲嘢嘅。咁啊，總之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諗呢個 case 咧都可以更加彰顯得到啦。 啊，絕對係啦，不過。讲起呢个终审法庭咧，以前我同啲听众攞个比喻，就好似报落去足球咁咧，就话梗系嗰啲球王级啲人马坐喺度啊。不过上次讲我谂都成十年，咁啊而家睇翻咧，当时讲嘅里边坐嘅一定有球王比利啦。 系啊系啊， 荷兰即系巴西啦，荷兰球王嘅高鲁夫咧。 系有咩有马拉多纳啦。 咁啊，德国球王咧。有碧根巴華咧， 係啊，碧根巴華， 阿根廷就馬拉多納咧，大家係是走曬。 哎呀，唔緊要，我哋即係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哋亦都有新一代嘅球王不斷接班嘅。 係啦，可能而家擺翻落去即係巴西啊，咦？喂，嗰啲係好咩喎？嘛，安東尼 係， 定係阿尼馬嗰啲，好似替代唔到啊。 又最近又比較 hit 嘅就雲尼斯奧斯啦。 系啦，咁啊，但系都好多新聞，即系好一个吓，即系球王风格， 嗯， 多少，咁啊，希望咧各国都长进下啦，荷兰睇下有冇机会再重新即系异军突起，咁大家即系球迷之福咧。 系，以前我细个嘅时候，荷兰都系强队啊，吓，冇咁多甩碌嘅情况出现，咁啊，希望就成大壮咪贵贤，咁啊，无论系波又好，边度都好，又有好波啦。我哋可以睇啊，法律方面又公正，我哋咧就可以欣慰啦吓。 咁人生啊多啲美满系嘛？ 啱啱啱，好，唔该晒大壮威，下次再倾过，拜拜。 好，唔该晒小白，拜拜。 而家越嚟越多女士都会 gel 甲，唔知你又有冇一个月整一次美甲呢？早前有一位日本嘅美甲师参加咗一个社区净滩活动之后，突然之间喺度谂，海滩上面咁多废弃塑胶，可唔可以将佢循环再用呢？于是当佢收集完呢啲塑胶碎片之后，就会用淡水清洗进行颜色分类，然后切成细细粒之后融化咗佢，到最后就可以制作成为彩色嘅美甲装饰品啦。他说希望透过自己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以提高到大家对环保的重要性。不同人不同身份，都在自己的岗位来到去思考一下，究竟可以怎样来到去化废为宝。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支持这一种由塑胶垃圾制造出来的美甲呢？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温怡。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Crazy 过将我抛低 ，But only you， 不知会下受过几多伤害，要我放弃，要我断尾，我却依旧想起你。Hey girl， 从前浪漫直到以后，将分手同行共度迈向宇宙，纷纷扰扰此刻受够，尽管选择不肯罢休。I want you baby， yeah， you make me crazy， yeah， 或许只留情。我再痛你不问候，然而你说再没意义，我会再做故事 ，Nobody can stop me。做了几多你说不知，落泪了几天你也扮作不知，又在守候，别再阻止，放下了心思，笑笑又再开始。Hey girl， 从前浪漫直到以后，张开手同行共度迈向宇宙，纷纷扰扰此刻受够，尽管选择不肯罢休。 嘅作品。介绍你认识佢哋，佢哋系 special。若果我们未曾遇过。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嘅早上咧，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阿祥，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晚上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以事论事啊，咁啊，以事论事咧，每一集都会同大家咧，精华式咁样报道下呢个星期立法会里边咧，嗰啲议员啊、官员啊倾过啲乜嘢重点，咁啊，好似一个懒人包咁啊，等我哋一睇呢个节目咧，都知道啊，政府最新佢哋研究一啲乜嘢政策，咁啊，等我哋知道政府嘅施政方针咁话。嗱，咁啊，今晚呢一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话说呢个专营巴士嘅营办商咧就已经就呢个三个巴士嘅专营权咧提出加价。申请咁啊，当中包括九巴啦、城巴啦，同埋新大屿山巴士。咁啊，政府目前啊考虑紧呢啲申请。嗱，呢件事啊影响到我哋香港大部分极大部分嘅人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啦， 一定要留意添啊！呢、這个 系啊， 我都成日搭巴士嘅，知唔知啊？每次见到佢加价嘅时候咧，又多几毫子，我心真系跳一跳啊！ 系啊， 心肝仔都震一震啊！ 系啊，震一震啊！好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啊！ 呢个节目咧，另外啊，有一样嘢都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啊话。话说劳福局啊，展开咗新一轮嘅人力资源嘅推算，以去年2023年为基准年，评估五年后即系2028嘅人力市场状况。究竟咧，而家我哋有啲乜嘢人才需求咧？点样可以推动呢个经济复苏啊？促进呢个多元发展，提高我哋嘅产量咧？睇下呢个劳福局佢哋呢个人力资源点样推算法，等我哋咧认识下、了解下我哋而家香港嘅人力状况啊！咁啊，关心呢啲议题，记得今晚7:35留意呢个议事论事啊！ 好，咁啊，跟住去到8:00嘅时间啦，我就可以同阿畅啦，加埋听众同观众一齐谈天说地图。 冇错啊！咁啊，呢个谈天说地图咧，呢个系全新嘅节目。咁啊，听晚8:00就送俾大家。话说啲乜嘢咧？咁就系讲下地图咧。原来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啊？100年前，香港已经用咗航拍去制作地图。 吓、啊，我真唔知喎、啊，叻仔边位犀利嘅人士啊？ 系咧，虽然我哋以为航拍机系近呢一期嘅产物嚟啦， 咁 但系以前咧航拍咧真系飞架飞机上去，我嚟制作地图嘅。原来咧今年咧就系香港航空摄影测量100周年，咁、所以咧地政总署啊，即系制作地图嘅部门啦，就同我哋香港电台咧就联合制作呢一个1年2集嘅纪录片《谈天说地图》啊， 今集咧会同大家讲啲乜嘢咧？咁就系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回顾一下啦，香港航空摄影测量呢100年嚟有啲乜嘢历史发展？节目会同大家咧展示一下咧100年嚟咧一张一张嘅航空照片。咁啊，我相信咧，即系我哋睇翻细个，即系唔使细个啊，5年前自己嘅样咧都好多变化啦。 系啦， 100年前嘅香港究竟系点嘅样咧？咁啊，想睇下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呢一个谈天说地图啊！ 啊，呢个值得睇。但我一听到咧阿畅所讲你个100年前嗰个飞机就飞上去特登去影相，我就谂翻你喺机场咪个飞机挂咗喺度嘅。 嗯， 我就谂紧系咪用紧嗰一架嗰一类型嘅飞机咧就挂上去，咁啊然后就可能两座位嘅，就一个就负责揸飞机，一个就负责喺上面影嗰啲相。 哦， 系啦，系咪咁样做第一张嘅地图咧？好有兴趣知道，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谈天说地图啦。 冇错，咁之后咧去到12月1日啊，咁快就去到12月啦。星期日嘅晚上8点半亦都有讲乐讲乐。 冇错，咁啊今集讲乐讲乐嘅主角咧，我哋邀请到啊 Joey、戴祖儿同埋林志乐，佢哋呢个同门嘅师姐弟咧，就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同埋唱下佢哋嘅歌嘅。Joey 咧就犀利啦，除咗大家即系见到佢唱歌之外咧，佢仲有拍剧啦，仲会做主持啦，仲会拍下电影啦，多才多艺。咁啊，今集咧佢会上嚟同大家咧讲下咧，其实佢最中意做边样嘅咧？佢甚至乎咧连歌曲创作佢都有份参与添。另外啦，林志乐咧佢又参加选秀入行，大家都知道啦。咁佢今集咧会同大家咧演绎几首嘅个人作品啦，当中包括咧我哋港台电视嘅香港故事系列嘅主题曲《繁星点点》啊。咁呢个香港故事我都有份制作过，咁但系我都未听过阿 Felix 咧现场唱佢呢一首主题曲。各位中意听下好歌嘅朋友咧，记得啊，星期日晚上8点半要留意呢个港乐港乐啊。 好，我都会睇嘅，支持马唱。 系啦， 多谢你啊。 冇错，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咧下个星期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经国务院批准，深圳实施赴香港旅游1000多行，在珠海实施赴澳门旅游1周1行，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政策。后日起，深圳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香港旅游1000多行签注，在一年之内可不限次数往来香港地区，每次在香港逗留不超过7日。明年1月1日起，珠海市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1周1行签注，在一年之内每个星期可前往澳门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签注，在一年之内可不限次数往来澳门地区，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深圳市、珠海市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符合条件居民或者是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交申请。本港今朝清凉，截至早上7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6.6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新界再低2-3度。天文台预测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六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微回升。机场3条跑道寻日起全面投入运作，机管局机场运作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三跑投入运作之后，可以在朝早航班出发高峰和晚上航班抵港高峰即时增加航班，预期航班供应增加之后，机票价格会下降。姚少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来新兴经济在亚洲，以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越来越富裕，有不少新面孔的航空公司，机管局会积极争取区域性航空公司来港，期望增加航点，令到港人可前往平时较难直飞的地方。 被問到深圳機場在大約兩年之後亦都啟用三條跑道，會不會出現競爭？姚少聰表示，香港機場是國際航空樞紐，大灣區有8600万人居住，是國家經濟最蓬勃的地區，灣區的機場會各司其職，各有分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朝早风势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六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21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57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3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康方生物75.2升1.7，腾讯控股398.2跌1.8，港交所286.4跌1.2，建设银行5.86系升1仙，美团172元跌2毫，建设银行5.86升1仙，小米集团27.7跌1.5，阿里巴巴83.4冇升跌，中国平安45.05升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50.27，瑞士法郎0.881，加元1.4，人民幣7.234，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57，澳元對美元0.65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日經平均指數報38,122點，跌226點。港金報24,540元，升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43.86美元，賣出2,644.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 N 提翻你啦，惠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牛池湾村。咁较后位置，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平石村系慢车，车龙去到笔架山花园。重复一次啦，就惠业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牛池湾村。咁后面嗰一段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去到笔架山花园，而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李景湾。咁东隧去港岛方向啦，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现时东隧去港岛方向的车龙到汇景花园。咁睇翻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慢线封闭。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开放俾车辆使用。而码头围富宁街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圣德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有环保处提醒你，四电一脑计划依家已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的雪柜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外咧，仲系一只开心歌嚟噶。本周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三级去到第四位 ，Patrick Elias 再加埋青人优 ，Hey Hello 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9:42啊！提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18度气温，相对湿度系33%。哇，好干、啊，攞翻啲精，攞啲、 啊、 精华出嚟查查 佢。你嘴巴唔爆擦噶？ 我嘴又唔系我弱点，毛孔系我弱点， 系我个嘴系我弱点， 系啦， 经常爆擦。 阿船仔咩系你弱点？ 我嘅皮肤同埋个嘴都系我嘅弱点。 好乾啊！ 系今日就饮足够嘅水分啦。咁啊，同另一半讲啊，今日好乾，你记得护肤啊。咁 系又唔使护啦。 哎呀， 我哋呢度都 有个好似好 sweet sweet 嘅 story 啊。 听下电话先，点称呼啊？呢位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小白， 早晨，我喺度。 你好啊，小白你好啊，哦， 系你好啊， 嘉明啊，船仔， 系喺晒度，全部喺晒度， 早晨， 早晨，早晨啊，阿金， 阿金，早晨， 我叫阿金， 喂， 早晨， 阿金，首先一样嘢先，你而家揸紧车系咪？ 唔系啊，我停埋咗一边噶啦， 系 啊， 我听到你 啊，安全驾驶， 你需要停埋一边，我听到你用 hand free， 你系咪啊？你车厢入边有冇其他乘客噶？太太喺唔喺度啊？ 我太太唔喺度， 你太太唔喺度，咁就可以畅所欲言啦，去讲啦， 系啊， 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讲下先？ 冇啊，今日咧同我太太正日生日，咁响26号嗰日咧就应该系我同我太太就35周年， 哇！ 我就打唔接电话，就俾另外一位34周年嗰个咧就埋咗我头。 系啦系啦，喂喂， 你的心入面真系好记得喎。 系啦嗱，喂， 我哋日日都听住你。 多谢你啊， 多谢你。 我哋咧好多揾食车司机客人噶，我知道嗱。 你咁样今日撞啱打到。啱啱打到电话过嚟，咁样就好高兴。今日又系相隔两日嘅日子，咁样好啊，咁样咪 系啊， 上嚟乜嘢咯？ 上嚟乜嘢啊？上嚟打个电话， 系啊。 喂， 上嚟俾个惊喜我太太咯。 喂，当年同太太点样识噶？我有兴趣了解翻。 哇，当年同我太太识啊，真系感恩噶，因为大家一齐共度时间。我又淋傷咗，俾油淋傷咗個身體，跟住入咗醫院之後咧，就我太太嚟探病，咁啊探下咧，咁啊做咗朋友，咁啊由朋友咧， 咪住，我有疑問先，你同你。你太太成日去探你病，然後就做咗朋友。 即之前係， 之前就唔係朋友，但佢又會探你病。 唔係之前大家咧都係好普通、好普通嘅朋友。 哦， 我以為係你太太探病探隔離嗰張牀。 係啊，喂，你覺得呢啲係咪患難見真情啊？你覺得 少少啊？呢個絕對係啊，因為嗰半年喺醫院嘅生活當中咧，即係如果冇我太太個照顧咧。真係好，真係，我相信我而家都打唔到電話俾你。 哦、 到我出咗院之後咧，就調翻轉頭咧，我又照顧翻我太太咧，佢又個肺嗰度又有啲問題啦。 係啊， 我又要調翻轉頭到我照顧翻佢。 係。 咁啊，所以響呢個感情道路上咧，即係叫做大家都有 互相扶持 過咯， 患難見真情真 係， 好可貴。 你太太叫咩名啊？講佢個名出嚟聽下先。 哦，美英啊， 美英， 美英， 笑咩啫？除非你講你老婆個名會笑嘅，好古怪喎！你呢個操作嚇。做咩啊？做咩？ 唔係因為我呢種笑係開心嘅笑。 你係佢開心嘅笑。 你平時都嗌佢美英㗎？是吗 是啊我平时呢就跟我个仔叫佢嘅叫佢妈妈嘅。 啊 有时得我哋两个一起见面嗰时呢就我哋通常我都叫返做美英嘅。 哦 是啊。 咁今日正日你諗住点样庆祝啊 点样同美英庆祝呢 但是有时我都明白有时。 今晚同佢 book咗去食土飞囉。 哦是啊。自助餐好啊包罗万有是啊想食咩攞咩。因为都明嘅，有阵时啲阿爸咧，逼可以叫老婆啦，或者叫美英啦，但唔叫得，因为阿仔咧会即刻学习嘅，佢会咧啲细路仔咧会即刻叫翻妈咪做 美英 啊。或者我听过一个最搞笑啊，最搞笑啊，有个细路仔咧叫妈咪做老婆啊，因为跟咗个阿爸叫啊。 所以咧，即系做家长用心良苦，为咗唔想个仔同埋啲女成日咧就跟咗自己嗌老公老婆，又称呼自己爸爸妈妈咧，就要跟翻个仔去咯。 系啊， 系啊， 好啦，嗱，唔阻你开工，最后啦，讲埋有咩情深说话，同阿美英讲翻声啊。 冇啊，我希望继续同佢继续落去，进入第二个35周年啦。 好啊， 咁啊，亦都希望。我亦都喺呢度咧，順便都感謝翻基督教信義會靈安堂嘅抗禮團啦， 將過往日子去扶持住我哋兩公婆啦，去輔導我哋兩公婆啦。 有 陣時大家個喜怒哀樂，大家都可以喺教會當中同埋弟兄姊妹當中一齊分享啦。咁啊變咗喺我哋嘅生命上高或者靈命上高咧，得到好多嘅滿足。 嗯， 咁雖然咧，我哋有陣時喺生活上都可能大家各有嘅觀點與角度咧， 一定噶啦呢個 有啲拗撬。 係， 其實原來有拗撬真係好嘢嘅喎，冇拗撬咧，其實大家嗰個生活係好枯燥嘅。 係， 因為大家翻工放工咧，咁樣你就變咗大家冇嘢去爭拗，冇嘢定咧，就變咗。大家個感情喺度好淡， 認同你啊！嗱，我哋呢啲咧，真係要跟阿大哥學習， 梗係要啦， 係啊，真係啊！嗱，少少拗叫好，係啦，少少拗叫好啦，唔好成日拗叫，同埋好慶幸啦，同埋好感恩你有信仰 back up 住你哋個愛情道路啦， 希望繼續 keep 住啦！阿金哥，不如老規矩啊，神哥摸你個老規矩，講句美英我愛你得唔得啊？ 好啊，你啊， 得呢個 最 得啊！我成日都講 嘅，係咩？ 美英。我非常之感謝你，亦都非常之愛你，愛你一生一世。 好啊，咁啊，多謝你嘅電話啦，希望你全家都開開心心啦，好嘛嚇？ 多謝各位主持。 好， 多謝， 多謝咁多，拜拜， 拜拜。 無求什麼，無尋什麼，突破天地。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 知不深夜，然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想整一个非常之简单嘅食物，因为冻冻地嘅时候咧，咁可能大家都唔系好想用太多嘅时间去煮，除非你屋企食火锅，系啦，咁食火锅嗰啲配料啊，啲营养嘅话咧，咁大家可以重温翻我哋喺星期四嘅晨光大学啊，咁营养师就讲咗好多有关火锅上面嘅营养同埋迷思嘅。今日咧整呢一个咧就系照烧鸡扒嚟嘅，好简单嘅啫。咁其实点整咧？你买块鸡扒翻嚟，你可以买嗰啲起咗骨嗰啲先，即系懒人恩典嚟嘅，佢已经起埋骨啦。你溶咗雪之后咧，你攞啲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啲，好多个吉吉吉吉吉咁样，系啦，吉咗佢之后咧，跟住你就会可以攞嗰啲譬如盐巴咧去腌一腌佢先，或者你自己本身中意攞其他嘅嘢，譬如粗盐去揦揦佢先又得嘅。好啦，咁跟住咧等佢大概三分钟咗啦，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咧，咁啊准备去到烹调噶啦。咁啊点烹调咧？今次由于都系for呢个懒人嘅恩物啊，所以咧我哋嘅方法非常之简单。你只要准备埋咧就系少量嘅可能调味酒啦，跟住豉油啦，同埋一啲嘅太白粉啦，其实就已经 OK 噶啦。 哦，好简单喎。 好简单，因为你只要将上面几样嘅嘢咧，就放喺个一个玻璃嘅器皿入边咧，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咁啊捞到结咗啦。 好好啊呢个。 冇错，真系非常之简单。咁你就将佢捞完之后咧，跟住你就将头先嗰个鸡扒咧，就放喺呢一个嘅豉油上边，即系已经你调味咗嘅豉油上边。咁啊捞啦，跟住就攞个匙羹去到，即系令到佢尽量两边咧都 balance 翻，有呢一个酱油嘅味道喺度。好啦。咁然之后咧，最重要嘅步骤系咩咧？ 系咩咧？ 放入微波炉600W， 好重要噶。 三分钟， 有指引嘅，有指引嘅。 冇错，600W，三分钟。 太多镬数咧又唔得， 因为但 时间太长咧又摁啦。 咁点解要系呢一个600W三分钟咧？叮完第一次之后咧，未得噶，未得噶。冇错，咦？你对烹饪方面似乎开始了解啦。 我对于微波炉嚟讲都有啲了解。 friend 嚟嘅， 微波达人系啦。 系啦， 跟住你拎翻呢一个出嚟咧，就要将个鸡扒做一个好重要嘅步骤，反转佢， 快嚟， 然后就放翻入去600W三分钟，再叮。喂，有啲人咧就话到，原来呢一个做法咧，比起你就咁用煎啦或者炆啊嗰样嘢咧，佢嗰个鸡肉嗰个味道同埋佢嗰个鸡肉个 Q 弹咧， 系。 更加厲害， 鎖住肉汁 係啦。我曾經都睇過，即係其他營養師有講過咧，就係話到其實有一種叫環保嘅煮法咧，亦都係用呢一種嘅方式去到烹調，因為佢係直接咧，如果用微波嘅話咧，係喺肉入邊嘅水分啊，將佢咧就係加熱嘅，係係係，係啦。咁啊，對於一啲譬如要長期去到煎啊、煮啊，咁亦都好消耗電力，或者咧就係嗰啲氣體燃料嘅話咧，這個方法係嚟得更加環保嘅，所以亦都有一啲叫做環保烹調嘅方法嘅。咁呢個可能其中一個啦。咁好啦。咁你整完呢一个两面之后又叮埋啦，咁跟住点啊？跟住你就可以放喺碟上边 就食啦， 加多少少汁，即系头先你嗰啲汁咧，然后就可以攞个刀好优雅咁样切开佢，放喺一个非常之饱满嘅白饭上面，就可以开始用膳啦，简单。 我的享乐时代。 之前咧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嘅，咁啊之前讲过呢一个城中游啊 City Walk 咧就推出咗免费嘅地胆游中导赏团，咁咧其实就已经系可以开始报名咗好耐噶啦，本身九月啦，去到明年一月你都可以登记嘅，咁但系点解又要重提呢？因为犀利啦，原来佢呢一个建议嘅路线咧都出埋啦。睇翻咧，其實都需時一段時間嘅，有兩條路線係可以去嘅。第一條路線叫做城中漫步， 成三个钟头嘅。 哇， 好啊， 慢慢行，慢慢抡、啊。 船仔讲嚟听下，我有啲兴趣啊。 我都有兴趣，嗰个路线到底系点行 咧？因为今年咧圣诞节咧，我决定唔飞啊。 系 啊， 留翻喺香港， 留翻喺香港啦。除咗留翻喺香港消费啦，我想感受一下呢个城市啊。 嗯， 系 啊， 啊，即系城市漫步咁样啦。嗱，因为咧差唔多即系明年一月咧。開始的應該，咁所以咧嗱，如果你話你而家已經想自己試下行咗一次先，咁可以點行咧？嗱，首先個行程係咁樣噶，中環街市先，好啦，之後咧就到大館，然之後咧就去到呢一個嘅，咦呢一個係點讀咧？ 好難喎，睇你對於你嚟講， 呢個係咪個五字嚟噶？ 哎，你 skip 咗佢，你等我慢慢睇，你 先 讲下边个先。 之后咧，仲有士坑顿街。 寻日先影完毕业相， 系唔好意思。咁之后咧，去到呢一个城隍街，然后咧就去到一个商场嘅。咁之后咧就去到呢一个公利真料竹蔗水，咁你就去饮啦。咁之后咧就再去到荷里活道，然后咧就去到白子里，咁然后咧再去到呢一啲嘅市集。咁你总之就去埋象园嘅去面，去到最后咧，即系总之话你由城市嘅一啲少少嘅角落，开始慢慢行起，去到甚至系一啲商铺系好多年历史嘅，都会带大家咧行晒嘅。 系哦，咁几好喎！呢个路线你话三小时啊嘛，个路线 系啦，三小时真系慢慢行。 系咯， 因为咧，点解要咁讲咧？佢哋系每一个地胆有自己嘅故事，即系有好多人已经住咗十几年噶啦喺嗰度，咁可能佢每一个地方话翻俾你听嗰度嘅历史啦，讲埋俾你听，我以前咧喺呢一度系做过啲乜嘢噶咁样。 其实咧，我听嗰啲地胆讲咧，最好嘅样嘢系咩咧？就系、是、你如果你即系一月份啦，你跟佢行嘅时候咧，佢除咗可以话到俾你听呢一个嘅故事喺边度之外咧，其实嗰一带有好多唔同嘅食肆，你望起上嚟好简单。 嗯、 但系佢话到俾你听呢一间嘅铺头，其实佢最出名嘅系啲乜嘢？佢未必系做过好多唔同嘅宣传嘅，但因为呢一班嘅朋友呢乜地胆咧。佢一定食暈曬，因為喺嗰度大嘅，佢直頭話到俾你聽呢一間嘅鋪頭重點，其實佢食啲乜嘢嘅。咁我覺得佢跟佢哋嗰個方向去玩同埋去食就真係正啊！呢、這個 係啊，咁同埋佢有其中咧，仲有一個即係你話三個鐘太長啦咁樣，其實佢仲有一個精華體驗嘅，咁、那個都要兩個鐘。 哦，兩個鐘差唔多，係啊， 係兩個鐘都差唔多。咁大家都可以試下跟下呢一條路線去遊下呢個港島區啦。